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of making their views known. The internet is not filtered her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actually independent in relation to a lot of other leading Western governments. 近呢半年裏邊咧，收到即係冇正式嘅統計嘅，但係咧每個月咧都接到一至到兩個個案咧，係即係因為啲交友嘅程式啦，或者係即係咁樣去上網，諗住去揾份工咁樣啊，咁樣而即係出咗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京翰、林旭華。監製黃德全、周柏。 早晨，七點三十八分噶啦，到你講咧，嗱，我講咩？點解林彪話？而家我哋嘅鐘咧，即係而家呢個直播室呢一刻嘅時間咧， 係 就係7:37:47，七點三十七分五十一秒，而家係。但係當人聽到我哋嗰時咧，已經係7:38噶啦嘛。 梗係。 嚇、有個 你有冇科學根據㗎？ 你听心机咪得，上网听下咪得，你而家听翻你而家开你个apps， 你听紧我正话讲嗰句嘢。OK， 讲完啦，林华。OK， 就咁简单。早晨。有冇爬龙舟？ 爬龙舟，我唔知游水噶喎。 你冇去睇爬龙舟咁？琴日几廿万人睇龙舟， 几廿万人有冇咁多啊？ 几万人啊？我唔知啊，睇啲左報就好似話哇，琴日好巴閉啊，好多人啊， 喺電視機面前人多嚇、 計埋電視機，乜、得幾廿萬人就好少嘅啫喎。即係你有冇食粽啊？ 食粽啊有啦， 有冇食滯到啊？ 咁啊唔會，點會食滯咧？ 一定食滯咁老，你咁咪老啲人食多。 睇你食一隻兩隻係嘛？我食半隻點會滯咧？又真係。 咁、你個胃都幾好喎、林伯係記憶力唔好啫 喎。係嘛？ 嗱。林鄭月娥真係打得啦，證明咗 點打得先？ 嗱，佢嗰日我咪講咯，我話睇下禮拜二行政會議開會，睇下佢向唔向啲公務員就法啊，就尤其是啲紀律部隊，尤其是警察，對呢、這個加人工係好唔滿意嘅，咁咧就我就話咧嗱。我就預啊，梁振英呢，因為呢個民粹政府啊，第一自己民望唔高啦，又要靠呢班公務員做嘢，尤其是要靠紀律部隊啊嘛，靠啲警察啊嘛，去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嘛，咁啊應該屈服噶嘛，咁啊加人工，而且唔係講緊好多啫，你又加3.9几，佢想加到5-4点几就殺噶啦，爭一個百分點啊頂籠就大家 happy 啦，我諗啊梁振英就好想搞掂嘅，但係呢啊。梗系俾啊一个制度啊嘛，再加埋阿林郑月娥，梗系唔制啦。你而家睇到佢真系打得啦。咁啊，林呢、這个叫做处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就同意咗个薪酬报告，系加咁多啦。讲多句都冇得倾。咁梁振英咧就精啊！嗱，第一佢唔喺香港， 闪咗去啊！ 佢去咗美国啊！佢出丑嘅，一阵先讲佢嗰啲嘢啦吓。咁有林鄭月娥呢，佢就將個波踢咗俾林鄭月娥，你話唔加咁你絕對搞掂佢囉。咁林鄭月娥心喺度揞咗嘴笑啦。點解呢？佢又可以俾北京俾中央政府睇到呢個梁振英乜都唔掂呀，連公務員都搞唔掂。死唔死？但梁振英又另有打算喎、兩個各懷鬼胎喎、佢又諗 邊飯呢？邊個贏 呢？我去咗美國。有到阿爷闹嗰时，啲港英渔业，呢、个林郑月娥扇我噶咋、我唔喺度啊，唔关我事啊。嗱、而家开始赖啲公务员噶啦。今日如果你睇报纸咧、就话阿梁振英搵唔到地咧，就啲地政官员拖佢后腿 啊。 喂，香港啊有制度嘅，当然系你话系官僚主义，但系呢个制度好紧要噶嘛。 現在就賴公務員了，程序公義，你看到了公務員跟梁振英進一步反面，梁酬庭厲害，貪得無厭走出來說加薪，私人機構有認股權，還有什麼有花紅，有這樣有那樣，公務員沒有，我想他忘記了一件事，公務員做公務員第一身高梁準， 啊，鐵飯碗，有沒有風險的，就算不是金飯碗是鐵飯碗，沒得炒魷魚，還有對做公務員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中你要有個承擔，就好像你在D100做，你要講真話，行公而好廉民，你要認同這個理念，做公務員就為人民服務，你有個理想，可能他就告訴我們，公務員就找一份工作，等於做醫生一樣，喂， 如果要找真銀的那些就走出去私人機構做，私人醫院做，在香港大學做教授的一年比賽你的，連所有click click的東西就三四百萬頂籠，大班，我講真話，梁酬庭那句說話很難聽，你先說完，你醫生你不去為人民服務的，你不做研究的，你不去春風化雨的訓練醫生，你走去養和做 2000萬包你隨時，沒有2000,1000,這是個人選擇，梁酬庭就走出來說，個人選擇有這樣的能理才行，每個都可以做大國手，這是你的理念，林毓華，不同的，你做警察也是的，你有的，資科，有些幫辦，一年都賺差不多100萬，連福利 走去幫有錢人做保鏢，找2-3百萬都窮有角的，意思就是你想找真銀，你不要安定的，你不要那個沒有了服務市民的理念的，你就走出私人機構做，梁酬庭說得難聽的，很難聽的，真的，他做世界根本做世界，他說得俗一點，現在公務員的薪酬就好像一碟乾炒牛河， 叉都沒有，乾炒牛河有牛肉，是沒有叉燒的，有時候說這件事，有兩個垃圾會議員，有兩個公務員，高級公務員，不是高級公務員，是中級公務員，什麼叫高級公務員呢？高級公務員就是在首長級以下，仍然在薪級表裏面的，那個就叫做高級公務員，最高就去到 行政主任，他是當自己是高級公務員，即是中級公務員。第二件事，他說花紅的那些事，我想說這件事。上市公司給花紅你，給option你，要有什麼條件之下，你才可以拿到這些好處。 有業績咯。 就是咯。那如果你梁酬庭，你所謂高級公務員願意的話，我們市民都願意的，跟政府的民望掛鈎。 那就行了， 你如果現在以梁振英的政府民望減人工的大哥，現在好事，不是這幫人我又支持他們的，因為現在做梁振英世界，他只是說了出來的，現在政府民望這麼低，靠我們而已，即是說趁他死拿他命，好事，這些人去鬥得差死，最好了，講錢是傷感情，對嗎？ 總之一件事做公務員最好的了，出糧一定不會計算錯數的，一定準時出糧，這些就是做公務員的好處，對嗎？還有一件事，梁酬庭那些，如果舊制那些退休之後咬牆，梁酬庭那些還有，他現在又做了公會的 總幹事那些代表之類有錢收，有個問題出現，其實這次發難不是這班公務員團體，是紀律部隊，是以警察為首，警察發難之後，跟著所有拿槍的紀律部隊全部出來，跟著你那些高級公務員協會、華員會才出來，只是坐而已，但這次就擺明了，林鄭月娥就煽到梁振英， 坦坦腰的,他真的打得的,梁振英呢,現在跟林鄭月娥就等於當年老懵懂呢,跟陳方安生這樣爭法的,你死我活的,不過我告訴你,沒有運行的,陳方安生是一個最好的寫照,終於呢, 你想做特首多难，我告诉你，你家英国的，你怎会做到特首？你两个宝贝仔是英国的，香港连屋都没有的，英国就有屋。喂， 共产党来说怎会相信你林郑月娥呢？而且还是林郑月娥懂得做什么？喂，他说过的，拆烂的村屋的，没有叫他拆。 登记了， 还有人不登记的，你怎么样？又是一样，所以林郑月娥说打得，他真的打得，他打梁振英就打得。打帝国他就不得。还有一件很过瘾的，你说回人工，今天有一段花边新闻的。 郭辉啊，郭辉呢就当年呢就话政府迫害佢，政治迫害，点样迫害佢呢？监佢做呢个一人一个老嘅计划嗰度呢，有老计划嗰度呢就要监佢解嗰间民建联嘅IPO A，IPO A，IPO A出事啦，正常啱啦，IPO A啊要坐监啦，就嚟可能班友条数又唔乱，ICC啊查佢，而家搞到呢个有老计划呢，可能分分钟呢推咩夭折啊，又唔系夭折， 咁啊累咗啲学生， 累咗啲学生啦吓。喂，咁啊今日呢嗱讲翻呢个咩啦，嗱呢个。 郭辉终于蹲了整年多两年，现在终于找到一份工，不过就不在香港，就在爱尔兰做监管的专员，就在香港就18万人工，去到爱尔兰就只有13万，所以报纸就说你看看香港的公务员人工多高，这个第一是，第二件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个郭辉就是英国佬来的。 爱尔兰如果找到13万呢，很高的了，人上人来的，你那些生活水平，即是你叫一个香港人走去爱尔兰住呢，可能你觉得水土不服。喂，郭辉回去爱尔兰做这份工，是衣锦还乡的，大佬，虽然那里不是乡下，英国佬，他不是爱尔兰佬，所以有时呢，香港人很过瘾的，即是香港的传媒，主流传媒，尤其是记者没办法啦，全部都是在大学出来。 冇訓練空槍上陣，咁啊，嗰啲編輯應該守關㗎，根本就唔識嘢嘅。喂，你要計埋個生活水平㗎，俾你13萬埃塞俄比亞，俾你喺緬甸、喺泰國、喺菲律賓，喂，做皇帝都得啦，一個月13萬，所以唔係咁計嘅，即係你逢一計呢啲嘢呢，唔可以呢平果同橙嘅。不過有一樣嘢，一定香港公務員啲待遇好好，呢個亦都係事實。 咁啊，林彪话仲有咩讲咧？仲有呢个咧，最黑人憎咧，讲埋呢单嘢啦。呢个我叫咗周鹏攞啲声带，佢有冇攞到啊？呢个咁啊，自由党啊，呢个方刚同呢个张宇仁，人喺呢个立法会食物安全委员会个食物安全一个听证会嗰度咧， 全部你播咗啦。 咩话？佢话咩？菠萝包冇菠萝， 冇老婆。 老婆饼冇老婆，呢啲咩自由党冇自由咯？阿方哥唔光咯，张宇仁唔系人咯？喂，好多嘢可以咁讲嘅，咁样两样嘢离谱嘅，你知唔知点样离谱法咧？嗱，你而家讲牛肉丸咧，系讲你唔系一个名嚟嘅，系讲你嘅实质，实质系牛肉丸啊嘛，实质系鱼蛋啊嘛。 你而家唔等于叉烧包嘛？ 即系如果肉丸冇肉，咁你就觉得系咁啊有问题系嘛？ 唔系啊，呢个唔系呢个名称嚟，啲林毓华系人，咁啊林毓华系好似自由党嗰啲人咁，又唔系人又唔光，你明唔明啊？你如果要举例嘅，100个例可以举嘅，好多嘢都唔系咁解嘅。嗰啲系嗰个名称嚟嘅，名称同实物咧。 呢啲冇自由嘅自由党咧，就都可以搞错嘅。喂，呢个咩世界？你立法会上埋啲咁嘅坏人，好简单噶。你呢个自由党冇自由嘅自由党，你入边有啲党员，有啲领导，我啦，顾伟奇明啊，有二拉三拉四拉噶。咁二拉系两个拉啦，咁三拉系有三个拉咯，四拉有四个拉咯。佢讲乜嘢？我都唔知呢啲人讲乜嘢嘅。喂，大佬啊，不知所谓呢个立法会。 一整班就是垃圾，不用說浪費時間，還說拿7000萬出來給這班垃圾黨走過去由立法會走到中上是多久，一個街口而已，那裡馬路仔，天橋給這些尊貴的垃圾，7000萬，要反對到底，還要10萬元保養費，人家找到台橋了什麼 大老爺，我們不如找人請一些轎夫去抬他，不知所謂的那些人。另外還有劉曉華說什麼很過癮的，你今天看報紙，你如果看主流報紙是很嚴重的，現在看的東西是片面的，因為現在看報紙就好像我們那樣，你要看完這麼多張報紙，綜合了報道，你才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 如果看中文報紙今天大部分中文報紙就說Jack Show，因為貿易發展局的主席在美國書面聲明，長記者說說很在香港有梁振英是好事，那些人第一你當然以為這個Jack Show就像黑市，要不就以為他拆兒子，要不就以為他講反話，但是有前因後果的，你知道嗎？ 前因是他是說這個佔中沒事的嘛，原本被南華，那你會不會有人覺得是補非呢？他說第一次出來說是說人話，他就說佔領中環只反映到香港是一個自由表達意見的地方，這句話是好事來的，他說美國曾經有佔領華爾街沒事的。 所以美國的銀行家、金融家對於佔領中環是不會覺得是一回事，亦都倒轉去看看正面的，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有表達意見的自由，所以覺得一些問題都沒有，接著要立即出聲明，接著就說佔領中環表達意見都要守法，再出來說第三次，第二次補非都不夠。 第三次出來說好在香港有梁振英，那你就知道一件事，即是說當蘇澤光說真話，講人話，被人打壓，要出書面聲明，說表達意見是有自由，不過要守法，要去跟證，但都不夠，當然是梁振英就要動他。 出來我想他受不了，你這麼煩，你那個擦鞋就擦一套口水下去捽你，就說好在香港有梁振英，那你就知道，說得這麼大，人都明白了，所以你如果看報紙你不知道前因後果，就以為蘇澤光是柴仔，要不就以為他在說一出就說，其實不是的，大哥 他是被迫的，第一次說人話，說完人話之後我想他被人關門，不斷頂，你想不做不做，我們在美國沒有了，不做不做，現在準備給你柴仔做，現在終於發現港英年代蘇澤光這些人是人版來的，起碼 事事正正，所以說句話都正一點，但問題是時勢所迫，所以沒辦法的，那個人屁股指揮腦袋，有求的就沒辦法的了。另外還有說回梁振英訪問美國，你知彭博，不過約了早上見，後來就通知他，單方面通知，我沒空了，不見你了， 我忙有些特別事處理。 通常譬如我約了你林毓華，好像昨天我約了你，你沒出現，這是我的問題，我原來沒有人告訴你，你以為約我而已，我約了林毓華，明天我叫Fanny打給你，林伯大伯說他早上不行，趕不及回來，可不可以下午再見你，不好意思，當然是這樣說的，但你要看一件事，就是彭博呢 被檸檬大話精食的，就說我不見你，那麼有空，是沒有準備再見他的，接著發生什麼事呢？當然是整個香港政府駐 空群而出，空群而出，用盡牙力，什麼奶力都出了，由西三都跪在那裡認你做老爸都可以，如果不是就不能撈的，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派你去紐約探世界，特首來到，約了市長本來都很開心，突然間被人取消了，你做什麼？你瘋了嗎？想不撈啊？立刻派回香港啊？派手水堂啊？ 由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歐 你想想平時當然喝茶灌水你當然日子有工都要給面子你終於喊到但也是不給面子你看到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知不知道那間酒店二層九龍倉今次我不知道現在好像賣了賣到了他住回那間酒店今次又是便宜來的是好東西來的是舊倉的以前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住的時候是舊倉的是吳光正的如果他選那間酒店住得很有可能是現在仍然是吳光正的而堪就算 你這個彭博我去你的房間見你表示是一個友好的訪問就是一個見朋友的私人訪問不是一個官式訪問接著如果你現在上網紐約City的網頁直到昨天為止今早我還沒去是完全一張照片都沒有提都沒有提新聞稿都沒有從來沒有當過 紐約市的市長是見過你這個叫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的這件事是沒有發生過的在紐約來說官方來說私人彭博見誰沒有人理他喜歡見誰都可以他可能去找個的士佬罵完的士佬才去見他都不奇怪彭博有很厲害跟的士佬開展紐約的士佬所以我就告訴你是完全沒有面子的還有一件事香港的 傳媒穿作赴會說得就說經常說梁振英去到美國就會跟美國人談史諾頓這件事不是那個屁股那裡什麼跟你談跟中國駐美國大使談用什麼事拿起紅色電話直接黑仔打給習近平然後問他我把紅杉凳好不好坐 你把擺喺邊到啊?有冇擺喺那個中南海啊?有冇叫啊江澤民坐下?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点由周万聪报道新闻 身在香港的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说 美国政府由09年开始已经入侵香港和内地的电脑 斯諾登披露未經核實的文件表示美國國家安全局在香港的目標包括中文大學和一些官員以及商界人士和學生他相信美國國安局在全球進行超過61000次入侵電腦行動當中數以百計目標是在香港和內地 他又表示,會一直留在香港,直至被要求離開為止。他指美國方面正向香港施加外交壓力,希望引渡回國。他否認自己是叛國者或者英雄,只是說他自己是一個美國人。 美国国家安全局总监亚历山大透露，政府监察电话通讯和互联网曾经协助国安局粉碎几十次恐怖分子的袭击阴谋，由于数字目前被列为机密，有关方面正致力解密，并会在下星期公开。亚历山大应邀到国会参议院一个委员会出席听证会，他被议员质询时强调，执行计划时完全按照法律办事，而且更加是全心全意，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同时，确保国民的私隐和自由权益得到保障。德国司法部长斯纳伦贝格尔去信美国司法部，要求说明是否有德国公民成为美国的窃听目标。斯纳伦贝格尔在信中说，美国政府监控电话通讯和互联网的消息令到德国政府担忧，希望华府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下星期会访问德国，德国总理默克尔表明会同奥巴马讨论有关问题。土耳其执政正义发展党要求占据盖齐公园的民众尽快离开，又说当局可能就将公园改建成商场的计划举行全民公决。正义发展党副主席切利克警告，有意挑衅的人将要面对警方执法。土耳其当局改建伊斯坦布尔盖齐公园的计划引发连续两星期示威。较早前，土耳其防暴警察和安卡拉以及伊斯坦布尔的示威者爆发冲突，防暴警察施放催泪气体、水炮和橡胶子弹驱散民众。阿根廷球星美斯否认同父亲瞒税超过400万欧元。美斯发表声明说，他是透过新闻才知道有关的指控，感到十分惊讶。他强调同父亲一直都是透过顾问处理税务、履行交税义务。这位25岁阿根廷球星效力的西甲球会巴塞罗那没有评论有关报道。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14,995点，跌1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3,400点，跌36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6,299点，跌40点。在天气方面，位于南海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一度高压脊正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摩羯集结在东京以南约4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徘徊在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4度，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3号星期四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咁啊，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士打道过咧，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就排翻到怡东酒店嘅。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开始车多噶啦。咁啊，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嗰只噶啦。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咧，就过咗呢个上环消防局。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排翻咧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龙尾康庄道桥底系啦，神咁早啊已经康庄道桥底啦吓，乜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世界花园，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就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好啦，乜食完粽啊要开工噶啦，今日打开份报纸啊令人伤感嘅新闻。唉，咁就係琴日嘅发生喺荃湾一宗啊母女堕桥嘅惨剧啊。咁初步怀疑呢位妈妈呢自从呢离婚之后呢，咁情绪出现问题啦，要定期复诊啦，同埋有社工跟进嘅。咁最近呢因为被逼啊同女儿要分开，咁於是带埋女女呢就走去跳天桥企图牺牲啦。唉，咁结果两母女呢都命危㗎。唉，记住啊，真係小朋友无辜㗎，大人亦都要珍惜生命啦，係咪人啊总有高低潮㗎嘛，有唔开心啊，自己搵人倾诉下，好似大番哥咁成日同我一起倾偈㗎。大番哥早晨。 有笑话， 系咩笑话？阿斌哥， 有个网友，即系我啲自己友啦， 系 特评啊，讲咗个笑话，佢话咧嗰日我讲咗个好难明嘅笑话， 哦，系， 咁啊讲翻个笑话就是、又系关你事噶， 诶，又关我事， 啊，咁呢个笑话都好难明嘅，睇下你明唔明啊？ 哦，要写低佢，系 嗱。咁啊，嗱，笑话就话讲我啦，即系大班啦，话我讲咗个好难明嘅笑话啦，于是乎佢又讲翻个啦，咁跟住佢就话咧，啊太监，咁啊太监唔系几好嘅，咁啊太监同阿大话英咧一齐去个地盘考察，啊咁啊阿江咧就问啊大话英，个太监叫阿江， 系， 但其实呢个就叫张志江咯， 哦，即系太监江。 佢哋做太监冇资格 哦，系啦，未到班啦，应该吓。 嗯，太监啊，都有勇气噶嘛， 哦， 要自己阉自己噶嘛。呢个咁啊，张志刚， 嗯， 佢有乜勇气？ 系 讲下吓到飙尿啦，自己缩鬼咗添啦，仲点样阉啊？啱唔啱啊？ 系 吓 条颈缩啫嘛，系，跟住就问啦， 讲乜啦？咁啊问阿阿英哥咁啊， 系， 哇，太监叫皇帝就阿英哥，阿英哥咁啦吓，点解你可以做我老细嘅咧？咁。咁跟住大话英嘅奸笑一声，将个手掌摆喺部砖墙上边，对住呢个太监江话咧：你用尽啊，出尽你嘅食奶力啊！ 哦， 打我一拳啦！咁打我手掌一拳啦！咁 系 跟住呢个咁嘅傻佬啊，即系呢个唔系傻，呢个根本黐线嘅张志刚咧。 嗯， 于是乎就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一拳打落去，点知说时迟，那时快。大话英即刻抽回一手掌， 哎，打落砖墙度。 咁呢就个拳头呢就打落个梦墙度啦，痛到眼泪直流啦。咁大话英呢啊就懒醒咁同佢讲啦，你而家知道点解我做你老细啦。咁好啦，咁呢个阿江呢返到屋企，我以为你阿通嘅，原来阿江，我睇得太监以为你。 多谢晒，多谢你关照。 返到屋企咪有老婆嘅咩？ 係。 咪好开心同我老婆话衰婆。我而家知道点样可以做到老细啦，咁个老婆好紧张咁问点啊？于是乎佢真系手掌就摆喺自己块面上，摆喺自己块面嗰度啊，就好招积咁同我老婆讲话：你试下用尽你啲力咧，打我手掌一拳啦！咁咪识唔识笑啊？点解啊？ 跟住就自己缩开，点样就中咗嗰拳咁啊？系咪啊？ 咁点解先得噶？你要解噶嘛？原来真系唔识噶。 喂，点啊？点啊？点啊？你讲啦，唉， 你啲智商系有啲问题。我仲话想叫你做台长添。 喂， 你要考下 IQ 咁样。 如果智商问题就唔 即系话呢个江啊，呢个张志江啊，即系呢个所谓江啊，你得佢乜江唔系江啊？总之系贱人江啦。 系， 佢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块面皮厚过木墙。 哦。咁深 咁你明啦嘛？ 知道知道。 O K， 嗱呢个啊，好多人都话唔明，有好多人话唔好笑。不过咧呢啲啊，即系你明就唔好笑咯。 系啦，讲多啲笑话就啱啦，心情嗰靓啲啊嘛。不过呢个简单过个你上次讲嗰个，老实讲真系易明啲啊呢个啊，系 嗰个咁简单都冇人明，即系话白痴咁解咯。系啊 ，O K， 好啦，多谢你啊，大班哥啊。 讲起厚面皮咧，就冇人够涂紧身厚面皮噶啦。 系哦，系 嗱，我哋 D 一百咧就发。挥咗我哋嗰个力量，即系所谓呢个网络力量，呢、這个 Facebook 咧非同小可。 嗯， 因为我哋 D 一百嗰啲听众咧，就走去洗啊涂谨申嘅版，咁啊终于涂谨申啊屈服啦，出咗个通告，啊就认为咧谴责呢个旺角嘅暴力事件。 哦， 就话佢咧已经同 D 一百咧通过电话，即系打个电话上嚟电台，其实打个电话上嚟电台咦我噶，佢真系厚面皮啊。呢个翻去揾到老婆啱啦，OK， 打佢块面啱啦呢个 ，OK， 佢块面咧肯定厚过梦砖墙， 嗯， 其实呢个字话应该改要涂紧身嘅 ，OK， 就老婆打落 去，佢就出个通告话我已经即噶啦，我第一喺 D 一百嗰度表咗态啦， 嗯， 其实表态又咩小班闹只狗咁啦，咦哦哦咁， 啊，咦咁咁， 又唔去开记者会啦， 嗯， 你作为呢个 同埋十一个团队 事务委员会嘅副主席 ，OK， 好啦，跟住。他说他即刻打电话给警方高层责令他们即刻缉拿凶手归案。另外还有呢，也要在保安事务委员会提出尽快开会讨论这件事。这条友真是第一你是当他后知后觉，因为他面皮厚过腹墙，他是被 D100 的友 逼一逼他 逼死他的。 真的 okay， 所以呢 Facebook 呢有时真的不要看那个 越看越猛 我又要讲啊，你唔赶时间啊？ 诶，唔紧要，大班哥，得人同大班哥倾偈就平衡嚟噶嘛？ 你赶时间咩？ 唔该。 咁你继续留， 因为又 留一阵好啦，留一阵好啦。 交通消息啊， 系啦，要揾天气咧，依家下一节系啦，你讲啊，大班哥。 我叫你坐喺度，你又话不听，你赶住 唔讲，你讲完就啱好啦，时间真系 嗱 系。 有条友咧就叫邵峰嘅，系即系成日上个 Facebook 嗰度咧，使我哋版喐我嘅，而家不停咧就抽我后脚啊，将我以前讲嗰啲嘢咧啊，就攞翻出嚟讲，就就住六四嘅嘢，即系话我喺当年做立法会议员咧，又系提出呢个六四嘅，即系我喺立法会嘅六四就住六四呢个议题咧，啊，即系话我讲得唔够坚啊，喂大佬啊！平反六四啊，呢、這个唔使讲噶啦，使乜讲啫？坚持呢、這个系我第二样嘢。嗱、啊，好过瘾喎！有啲人咧，你要明白，有啲人赖我哋咧 cut 咗佢啊，或者 delete 咗佢啊 ，ban 咗佢啊咁啦，其实唔关我哋事。我啱睇紧，突然间冇咗。 哦、 啊，我又唔会系我啲同事。有啲人咧自己阉自己嘅。佢将佢自己洗咗去之后咧，即系你可以你摆咗嘢上 Facebook 咧 ，disclaim 嘛可以。 你可以自己 delete 翻佢噶，你自己 delete 翻佢得噶。 可以。 你明唔明啊？ 啱。 咁跟住就赖你噶啦。嗱，我第一就冇 delete 到佢。嗱，呢个邵峰我同你讲清楚。第一，我六四立场好清楚。第二样嘢，你唔使喺度噏低就噏。因为点解咧？好衰唔衰就嗰日唔知小班同阿林毓华咧就话我出去选特首。佢而家终于知道点解大班毫无其次咧，就六四立场，因为佢要选特首咁讲。 唉，真系冇。 如果我要选特首，人哋实问我六四嘅立场，我六四立场好简单，平反六四，我嘥时间平反六四，无望六四。仲有一样嘢，佢抽唔到我后脚噶。 啊， 好多人唔知道，我而家话埋俾你，我自己揭过自己的底牌。 系 支联会，我系四个创办人里面其中一个。 收到。 支联会亦都系我创意嘅。 嗯。 O、okay, K， 林毓华可以做证人。是吧咁简单啲历史洗唔甩架。你而家真係查支联会有限公司。咩叫号支联会有限公司。你睇下四个创办人其中一个就叫郑经翰。都讲咩嘥时间啱啱通。 明白啦我 返去做嘢。 放心啊。好 做啊 做嘢 系。你拉佢得慢咗啲啊。 你拉慢啲哎 而家会黑喎好似。 而家几多啊 哎。你自己搞掂佢。 好啦好啦一阵间我下一次就呼吁下啦。唔该晒大班哥。 你唔喺度呼吁。 点解又呢头你又话啲嚟唔够又叫人啦跟住话唔喺度呼吁。 你喺度呼吁。 OK,OK, 哎你听众帮我平反下至得啦。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请緊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大民。 意大利百年酒庄2011年 Pimotivo 飞马特福经典佳酿原价158元特价105元买二送一免费送货买满1000元再送 Lucaris 水晶杯一对快点打电话来订购27529816 Daddy 父亲节快乐 哼边个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吓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哦 你又说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 Lion and Tiger 的名字嘛 切哇你看梁好厚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㗎学气功系咪好难㗎睇緊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呢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民主党嘅涂谨申吓，即系俾我感觉就系、是，就咁文章就呢啲有时都发生嘅啦，啲街头嘅暴力嘅嘢咩？即系大家嗰种掉以轻心、轻描淡写嘅情况咧，其实系鼓励咗警方，甚至鼓励咗呢啲暴力团体，鼓励咗警方就系嗌你鞋唔理啦，系嘛？鼓励暴力团体就话，哦， 肆无忌惮， 十级自入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到晚上8点 D100 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事有 QK。 去紐約市長嗰個咪見咗人啦嚇，咁啊， 人哋見咗佢啦， 咪邀請佢嗰個交易所嗰度咧做呢一個收市個敲鐘嗰個儀式嘅，話敲完之後咧，而家啲股市咧啲人都賴。 昨天真的股市立刻跌了，全球跌了， 話梁振英拋起呢個喪鐘，你知唔知啊？ 事有 QK，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點到三點，黎則粉、陳海琪，事有 QK。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佔領中環一旦發生的話，是不可能不犯法。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of making their views known. The internet is not filtered her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actually independent in relation to a lot of other leading Western governments. 近呢半年裏面咧，收到即係冇正式嘅統計嘅，但係咧每個月咧都接到一至到兩個個案咧，係即係因為啲交友嘅程式啦，或者係即係咁樣去上網諗住去揾份工咁樣啊，咁樣而即係出咗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主持：鄭京翰、林旭華。監製黃德全、周柏。 早晨早晨，八點十八分，大家聽緊嘅係大聲台啊，行公義講真話好憐憫啊！而家聽緊呢個節目咧，係啊， 風波裡茶杯， 林旭華主持嘅《風波裡的茶杯》啊，大家聽清楚係啦，林旭華做主持嘅節目係，因為一至六都係林旭華，咁梗係佢做主持啦。我係客座主持嚟嘅啫，啊，我係一至 客出嚟嘅客啊， 一二三四做嘅呀，禮拜五又唔做，公眾假期又唔做啊，所以咧就林旭華咧就係呢個主持人啊，咁啊。而家進行緊咧呢環球視像廣播，咁我哋而家留喺呢個啊。即係蘋果一傳媒大樓呢， 你一路有個倒數㗎喎，得唔得㗎？ 仲有十六日到啦， 得唔得㗎？ 得啦，得㗎。不過問題而家集嘅日子睇下幾時啦，我哋預呢就希望7月1號呢無縫交接，7月1號呢就正式喺數碼廣場廣播，但係有時啲嘢唔信唔得嘅，尤其我哋自己有好緊張，咁所以呢我而家搵緊大師傅呢就同我集緊日 良辰吉日係嘛。 咁睇下幾時可以真係喺呢個數碼港啊進行廣播。咁 不過有一樣非常肯定嘅，七月一號咧，我一定喺街度直播我哋啊。 咁可能咧有個問題咧，就話可能咧就係做唔到無縫廣播嘅，可能啊。嗱，譬如師傅話：，喂，你個好好時辰咧係十點，咁我哋十點先可以喺嗰度開麥嘅啫。咁之前可能要如果無縫交接就要喺度開完，就交返個咪去嗰邊，咁就最好啦。如果做得到就，如果做唔到呢就可能要停幾個鐘喎。 莫啟德啦，搬去赤立博都係咁啦。 咁諗下啦， 通宵搬過去啦。 咁下個禮拜仲有7月1號摩上放假嘛，咁仲大鑊。即係 咁唔得呀，我又做啲節目啊，預錄定一啲部分節目呢， 唔係咁就變咗可能要我啊，要我一个人搞掂佢，你知啊，即系我你知我做嘢咧就即系做唔到咁多嘢噶嘛，咁啊林旭华你帮下手啊， 帮 你可唔可以过一个礼拜假？ 度时间， 我讲你份工啊， 度时间， 唔系呢度啊，呢度你唔好告假。讲翻呢单啊间谍嘢啦，今日咧南蛮 唔系讲邮轮啊， 邮轮码头都可以讲噶啦， 一阵先讲啊。 如果你睇邮轮码头咧，就好嘢嚟噶， 好嘢。 香港系需要邮轮码头噶。如果尤其是你睇咗琴日啊，蒋康文喺苹果嗰度讲呢个邮轮码头咧，佢话启德就跑到起咗邮轮码头，香港翻生啦。 翻生。 嗱，我哋 成个九龙城都翻生啊。 我喂， 你知道我几年前啊，讲紧四五年前，当知道喺游喺启德起邮轮码头嗰时 候， 我已经同我啲阔佬老友讲，去九龙城买铺啦，快啲去啦，佢冇听我讲啊，冇理佢。 唔系买酒买酒店啊， 买乜都得啦，总之，喂，邮轮码头好嘢嚟噶，即系 但系。你知啊，呢个特区政府做嘢咩都系倒泻落下 嘅，紧要嘅，新嘅嘢咧就一定虾碌嘅。 哇，好少见你咁宽大嘅，真系的士冇得坐 我又唔明， 你谂下啦， 呢个的士问题，佢有冇的士站先？ 梗系有啦， 咩的士唔去啊？咩 的士？ 的士佬自己搵食嗱，如果我同 唔系啲业界咪就话，我谂咗话做乜要揸架空车入去啊？ 唔系，咁你咪做的士咪呢个世界咪睇下你肚唔肚饿咯？有做人要走多步 啊，有生意做啊嘛。 即系如果我同你揸的士就冇，如果冇期嘅死人都揸去嗰度接客啦，啱唔啱啊？呢个世界就 系 咁嘅啫，佢唔惯啫。嗱，另外一样 咁咪即系话呢个咁样邮轮码头又好，呢个旅游咩推广处又好，你咪。冇料到啦！喂，可唔可以派啲汽水券、派啲啤酒券，叫啲的士大佬过嚟啊？真系， 的士佬派油券啦， 咁咪就 系 咯。 以前你知咩夜总会啊？同埋九龙塘嗰啲，嗰啲时钟酒店啊， 系 如果的士佬再客，佢又俾50元噶，曾几何时？ 曾几何 时？你谂下，你谂下当年香港嗰种即系繁荣法，今时今日唔使讲啦。讲翻呢个邮轮码头啦，咁师傅啊蒋康文咧，嗱我谂佢今日礼拜都会讲噶啦，唔讲都叫佢讲噶啦，佢一写一篇文，成2000多字噶， 咁长啊， 就讲点样可以翻山。嗱呢个邮轮码头好嘢嚟噶，系 Foster 设计噶，Norman Foster，所以大师手笔嚟噶， 嗰啲手工啊曳啲啦，落大雨会浸水啊，真系啊。 唉，你究竟有冇装修过，有冇起个楼嘅啫？ 我梗系冇起过楼啦， 永远漏水咧一个好大问题嚟起楼 即系知道咧，我有个朋友， 即系我净系觉得 做呢个防漏工程赚到多钱啫。 我净系觉得一样嘢，知道一样嘢咧，呢个邮轮码头肯定对香港系有利。 我同意。 呢个唔好讲风水嗰啲，留翻蒋康文讲。即系你话甩漏嗰啲嘢咧，逢一新嘢一定俾人闹嘅。赤立角开住开幕嗰时，你知唔知鸡毛鸭血？你点行李攞唔到，乜都攞唔到啊！ 梗系记得啦，我哋 唉，咁所以咧，我哋就有一样嘢，我都自己有谂过，出去睇嘅，原来未开放嘅， 系 未曾对外开放噶。 嗰个系天顶嗰个公园系净系俾旅客嘅，系啊， 唔系啊，成个都唔俾人入去嘅，要六 咁啊，冇道理啦。喂，你嗰个咁嘅地方咧，系得嗰几个旗有船嚟啫嘛，你快啲抢收，之后俾我哋香港人去参观下啦。 尾嘅先至开放俾公众嘅，咁所以唔使去住咯。去嚟做咩呢？咁嗱，周鹏啊，而家好忙，就整紧个特辑，即系南华早报今日咧就专访咗呢个史诺顿系嘛？ 史诺顿拉登啊，拉佢啊，准备拉登啊， 咁啊，佢就我叫咗阿周鹏咧，嗱，你翻译咗佢，剪辑咗佢，等大家了解咗佢訪問講到乜嘢，其實個訪問好簡單嘅啫。佢即係話命運而家擺喺香港人嘅手上，擺喺香港特區政府嘅手上，擺喺香港司法制度嘅手上，擺喺香港人嘅手上。嗱，點解呢個史諾登會揀嚟香港咧？呢條友肯定識嘢。佢熟，佢做咗咁多年。佢起碼又嚟過話兩年前嚟踩個場，踩個線。佢當然覺得香港咧，佢喺佢研究之下咧，覺得係最適合去逃亡嘅地方。但呢個唔係終點嚟嘅，呢個跳板嚟嘅。 玩嘢啊！ 佢真係選擇香港作為個跳板。就另外一樣嘢咧，亦都係對香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香港司法制度， 你一個考驗， 你一個好嚴峻嘅考驗。所以咧，令到呢個梁振英政府無端端就整單咁嘅嘢俾佢嘆咧，一定唔係好事。而且第一樣嘢咧，處理呢單嘢咧，亦都冇去份，一定係由呢個中聯辦，張曉明個主任，即係我哋嘅特區市委書記，由呢個書記去處理嘅。呢啲咁高層次嘅嘢咧，大佬啊，連奶粉都搞唔掂嘅。喂，而家最好似話港人港地啊，佢個金主出咗嚟出聲啊，你知唔知鄭家純話唔掂啦，收翻佢啦，你所有嗰啲咁嘅 辣椒 都係唔掂噶，嗱佢自己涼粉都出嚟鬧佢啊，咁你咪知道好大鑊咯，嗱 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究竟他的命運是怎樣。現在這個史諾敦呢或者史諾登也好什麼都好總之這個間諜啦CIA 特工呢他呢 前 就 加個前 了都是 CIA 特工你做過特工就是特工潛不潛怎麼知道是不是潛伏的怎麼知道是不是做這個什麼那些 black op 現在做在卧底的怎麼知道做在什麼我們沒人知道 CIA 的東西第一樣嘢好清楚咧，佢手上邊咧係掌握咗好多資料，而家公布咗只係其中一部分嘅人。嗱，今日佢接受今日刊登南華早報啦，佢接受南華早報訪問啦，佢其中一樣嘢講咧話美國一直咧有監控中國同香港嘅通訊嘅，即係 有目標人物啊，特別點出 一 個中文大學 自己有咧，上過去 Facebook 咧幾多次咧？CIA 都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找 CIA 来谈谈可不可以给资料我们啊，起码知道有哪些人成日搞鬼的是谁啊，嗱，不说少这件事，现在美国佬一定想办法引导他回去，亦都有可能不想他回去，两个可能啊，你现在看报纸呢，很多人同你的分析呢就说美国佬呢就会尽一切力量引导佢翻去，其实唔系嘅。如果我哋睇得戏多咧，杀人灭口多啲，想灭佢口多啲。 今日报纸都咁样讲嘅， 喂，想灭佢口多过咧，喂，最好笑查党嗰条友啊，好笑到话搵无人驾驶飞机嚟袭击佢都咁死嘅。嗰啲人真系啲查党系黐线嘅，我话美国咧系有啲黐线佬嘅。嗱，但系啲嘢又唔笑得我，可能真系会发生嘅，你又唔知。嗱，总之一样嘢咧，最简单就要灭口，灭口意思即系要。封口，其实呢样嘢系美国政府最想做就 系 要封口，就唔系话要捉佢翻美国，捉佢翻美国唔系好事嚟噶，因为美国咧，虽然大部分人而家个立场仍然企喺政府嗰边嘅，但系仍然有好多人咧觉得佢系爱国嘅，觉得系英雄嚟嘅，咁你点去处理佢咧？同埋带佢翻去美国法庭审讯咧，会唔会爆更多料出嚟？ 而家网上系佢哋嗰边网上又话想召集十万人咧，就去系话， 但系嗰个反应唔系咁好啊，到而家都得几万嘅，嗱，所以睇到美国嘅民情， 五万到吓， 睇到美国嘅民情咧，对呢样嘢咧系一半一半， 系， 因为美国人咧比较爱国嘅， 系。 啊，咁同埋佢哋咧真系驚弓之鳥。嗱，只要美國佬走出嚟講，如果我哋唔係咁樣做咧，我哋就拉唔到人噶啦。我哋就會受到恐怖襲擊噶啦。嗱，美國佬嗰啲衛星係好犀利嘅，只不過我哋而家同你坐喺度咧，佢可以調個衛星射落嚟咧，佢可以見到我同你喺度喎。但係睇唔到你個樣，睇唔到我個樣。就睇到有兩個剝嘴坐喺度喐手喐腳。啊！佢熱能探測啊！ 咁然後跟住咧，佢就可以上我哋 D 一百睇到我哋喺度做緊咩啦，係嘛？ 啊！佢唔使嘅，話俾你上 D 一百得啦。咁CIA 做自己有得噶啦。你咁講係大鑊噶啦。我哋呢個自己有咧，全世界咩人都可以參加，包括CIA在內，亦都包括中國國安局都可以參加。咁肯定有啦，呢、這個唔使講啦。嗱，講翻呢單嘢啦，所以好多人話佢要捉佢翻去咧，未必係事實嚟嘅，即係呢個分析未必係客觀嘅。其實美國佬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收口，盡量一樣嘢，仲有一樣嘢，你唔好再爆料。分分鐘咧同佢交易緊，你唔知。 呢個就係危機控制。 好多人咧又話佢寫書咧就會諗住寫書會撈翻筆，就但係有啲分析又話佢寫咗書咧。啲錢都未夠打官司，又話佢以前嘅僱主咧，一定會告佢。喂，呢啲係咪廢料嚟嘅？呢啲真係小睇戲嘅。去美國嘅前僱主真係告佢，佢又去爆多啲料，即係等於將呢個咩張震遠啊，真係告啊李鵬飛一樣啫嘛。咁告到夠都告啊，你咁叻就告啊。 咁啊出庭叫你係講講嘢啦， 爆大鑊咯。喂，跟住又話咧，佢嗰啲寫書啲錢都未夠俾律師費。喂，美國啊，打官司唔使俾錢噶。 有人同你分账啊，即系 喂，有好多律师。第一，如果认为打得赢咧，攞到钱嘅咧，赢咗分钱。第二样嘢，想出名啊。喂，大佬啲 high profile case 全世界瞩目嘅，能够代表到佢做律师啊，唔收钱，大把人肯打。所以睇香港啲报纸咧，废料嚟嘅，佢哋真系唔识美国嘅民情嘅。阿聪， 系 油麻地你最熟啦， 油麻地 边度食嘢最好食啊？庙街， 庙街就好多档嘅，有 边档最好啊？ 哇，唔记得个名，我哋 四廿千外啊又。 你嚟啦，你探我，带你去食文庙街。 咁你连名你都唔知，咁点去咧？ 名我真系唔知，食打冷啊，或者嗰啲海产啦。 最靠 系报 交通消息咪弊。系，总之系塞车啦。嗱，嗰条隧道系塞，呢条隧道系塞，边条隧道塞得多？有听众 交通消息同食嘢咩关系啊？你真系啊！ 继续， 第日整个节目同你周围食嘢，唉，拍埋片，掟上个 YouTube 好冇？哎呀，真系好，唔该手足。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8:31啊！呢分钟又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系啦，宵夜食嘢就冇啦吓，坏车就有部啊！咁啊，红隧向翻九龙方向咁啊，管内慢线有部坏巴士噶吓，龙尾咧就排翻出出边嘅华润大厦，咁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系啦，因为坏车影响啦，现时就华润大厦嗰边噶。呢个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龙尾就过咗呢个海景大厦噶啦。呢个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都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就中山纪念公园嘅西隧向中环出口位亦都开始车多噶啦。咁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雷同军总会。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亦都车多嘅。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方向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石门梅泉村。哇，咁睇到琴日嗰只邮轮码头吓、啊、正式启用，嗰只大船啊真系泊正嘅大码头啊，影啲相出嚟都几壮观噶，威威食鸡咁啊！唉，不过咁啊，嗰啲配套措施啊，嗰啲配套设施啊，真系唔系好得啦。喂，虽然系你新开好多嘢预计唔到，喂，但系几千人一落船啊，个个都知要坐的士，个个都知要接驳巴士噶，佢嗰啲全部等咗成个几钟头啊！ 有嘢要澄清嘅， 系点啊，大斌哥？ 林旭华咧，永远睇嘢睇一半，睇唔到另外一半嘅。 是什么 好像我的听众现在有 Facebook 号啊。 哦。 他说呢他人家看新闻看晒、嗯。林毓华看新闻就是看头一部的士坐。原来是管理公司。 不给的士入。 不给的士入。 啊、 林毓华。 知道。 这些就抵闹咯跟的士佬没关系。他要交涉了才给的士入。他之前呢只是给女巴入。如果这么高要闹这条友。 是啊。 唔该啊周鹏。我哋个监制好似喺边度？ 喺度喺度，听住 喺度，喺度噶，喺度搞紧南华总部啊！ 装到佢啱啱入咗玻璃房，嗱佢见到你同佢 say hello， 佢听到。 该你啊，周鹏打电话去呢个邮轮码头管理公司，同、哦、埋或者咧揾呢个旅游专员， 系、哎、或者揾下的士嗰、那个黎生啊，嗰、那个自己。 我唔使啊，的士唔使讲，佢梗系闹佢嘅，闹佢喂，林伯闹仲好啦，林伯闹得精彩好多啊。 OK， 啊。 拦住晒佢，系啊，明明嗰啲， 我问下点解唔俾的士入，我想知道点解。 系啊，啱啊， 我就系想知点解有啲咁蠢嘅人又， 冇错、啊，就系、是、正在讲呢度啊，点解唔俾的士入？明明嗰啲游客一落船就个个食晒 good 噶嘛。揸住手指公话食 good 啊，俾个 like 你啊！一等到个几钟头，人约晒即刻 like， 攞埋啊陶谨申同阿小班嘅对话嗰段出嚟。 哦，得、啊，我一阵同你通传一声啦。 睇下前言不对后语。睇下佢嗰块面嗰埲系咪厚啦？佢面皮厚，话梁振英面皮厚。 O K， 睇纯粹咁样打拳啊嘛，系嘛？得。O K， 唉，睇佢几厚之前咧，听埋天气报告啦吓。咁啊，现时温度24度，相对湿度咧就90%，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15至50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咧就60至95啊，属于偏高噶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咁啊，稍后咧就呢、這个。骤雨会增多啊！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个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雨势就较大，系啦，呢几日就凉翻少少吓。咁啊，出门口带翻件风褛啦，同埋带翻把遮就稳阵啦。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八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意大利百年酒庄2011年 Pinot Tivo 飞马特福经典佳酿原价158元特价105元买二送一免费送货买满1000元再送 Lucaris 水晶杯一对快啲打电话嚟订购27529816 Daddy 父亲节快乐 一分钟眼康精灵最高清眼科专科许用蓝医生

所以呢你睇返啲報紙呢就算我哋啲老友記報紙都係㗎。 嗯。 信報呢個獨眼康江呢金針集就話彭博不屈俗禮親身拜會陣營。嗱我就分析咗㗎啦。去唔去嘅原因呢啊就主要係即係點解遺憾就算。你唔好以為啲美國佬有禮貌啊。啊即係意思係我。 佢順路㗎係 咪我咪官式接待你。 啊 講完。不有條暗春。啊有个剝嘴啊有貧治遠方來香港嚟喎好巴閉喎咁嚟睇下你囉再酒店嗰度飲杯茶食個包所以唔好以為人哋俾面你係唔俾面你跟住仲有一樣嘢最緊要係有冇報道嘛官方消息係冇㗎嘛冇人話俾聽㗎嘛嗱而家講返啲間諜呢就好笑啊而家香港好多間諜㗎嗱根據香港中通社嘅消息唐英年嘅串件風波麥齊光嘅騙津案湯顯明嘅事件啊呢、這個分集啊我都唔識點解叫分繁複雜嘅香港政治舞台上面分繁複雜啊嘅香港政治舞台上面呢一宗宗呢意外呢正在有條不解咁呢啊接二連三發生在研究觀察香港政治風雨三十幾年的學者鄭赤炎看來呢莫名其妙發生這些意外呢幕後有推手他就說呢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呢香港政府或者港英政府在各部門尤其是要海部門呢、啊、英國人呢、啊、都安插了這些、啊、特工在這裡即是如果不安插這些 MI5 的人在這裡呢、啊就是天方夜谭这个政策而是不是老懵懂来的跟着我一点我闹这班友呢还有一个过瘾的有条友叫做怎么读的那个字 啊 什么切完 我就说话给你听 舐啊是吧 卓啊是吧卓截切完啊这条友巴闭这条友叫什么这条友你知不知道是什么他接受中通社记者专访的时候说呢啊！风尘二十几年的陈年往事曝光的时候不迟不早在新一届特区政府成立之初那又是香港立法会选举的前夕即是关于麦齐光的啊那件事呢他就认为一定不是那么简单一定呢啊就是因为英国佬的卧底呢拿了资料回英国之后呢啊就在几时要用的时候呢就爆出来。 是。喂咁样讲咪即係话林郑月娥都系有份参与系佢推荐佢上去㗎嘛啊如果唔系点会有点有事呢又咁就真系好大好好严重嘅指控喎即系特区政府嘅 你话麦齐光 2, 你话麦齐光单嘢、 啊、 你仲可以似无似样廿、啊、几年前呢啲咁嘅嘢都刮返出嚟、 啊、 你可以赖 张振宇 咧，唔系你听我逐样讲啊！英国佬攞咗啲资料翻去英国，嗱呢个事实一定有。你系咪英国佬爆咧？亦都唔可以排除。嗱，我亦都唔需要同你拗。但系最好笑嘅咧，唐英年嘅串件系回归之后。OK。张振宇事件系回归之后。啊，汤显明仲好嘢。亦都系回归之后佢先做 ICC 嘅。而家咪爆当显明以前啲嘢嘛。除非换一句话嚟讲呢你话而家你话而家你系今时今日呢啲潜伏咗嘅港英特务呢或者英国特务仲喺政府部门里面呢咁就冇得讲。但你话系97之前攞晒啲资料机密档案返去英国然后呢鍾意几时攞出嚟用就几时攞出嚟用呢啊咁呢个就天方夜谭。即係呢英国佬巴闭啊可以呢 预见啊。 预见㗎。 预测到。 预测到㗎。或者甚至乎安排咗咁做㗎即係汤显明係做戏㗎有个剧本㗎。嗱第日呢你就会做 ICAC 嘅头㗎啦。你做咗 ICAC 嘅头就记住摆茅台啊记住走去搵多啲大陆啲人倾偈啊继续乱咁花钱啊跟住就快啲离婚啊搵个女朋友 喂全部系编剧嚟㗎。喂大佬你唔好呃我哋啦如果系嘅话咁你中国好大镬啊你国安局冇料到嘅。你香港政府冇料到嘅特区政府。啊而家嗰啲特务仲系潜伏喺部门里面你完全懵然不知嘅咁就死啦。咁就好大镬啦我话俾你嗰啲咁9000几亿维稳费咪抌落海乜嘢食鬼晒佢啦乜嘢。 7000多億、9000多億是吃的，7000多億是維穩費的，你說這些東西是不是廢人來的？鄭赤炎已經老了，懵了，我告訴你，這個老井。另外這個叫卓哲遠，是一個什麼研究中心，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沒聽過，真是。這個叫什麼研究中心？看看媒體。 中通社記者訪問他，那是什麼研究中心？ 讓我找一下，看看知不知道怎樣介紹他出場。 但我真的沒有道理，麥齊光事件有一舉多得的作用。 有什麼那麼多作用？ 你用錯人了，這就是關注了港澳問題十幾年的港澳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卓哲源，他說這些剛剛固然這麼多巧合的事情，我經常這樣說，叫你做馬標，為什麼一單又一單爆出來，就賴了港英政府掌握了所有公務員的資料， 然後拿了英國隨時禁制，大哥原來可以預知的，英國佬 CIA就不用再偷聽人了， 因為早已經知道了，問問英國佬就行了，這麼簡單。有件事很過癮的，就說梁振英就會做中美的超級聯繫人，他說香港會當中美超級聯繫人， 香港繼續深化這個內交外交，當然更好笑。我早已說了，逢親這些行政長官、香港的高官去美國、加拿大、英國，總之去到哪裏，唐人街就好熱鬧了，請在唐人街，請在那些在紐約、在去紐約的香港人吃飯，真可憐，騙人去的，派錢的，不是每個去的， 派票的不用錢的，每個人只吃一餐的，你知道在紐約，大哥，老蚊工，給十幾元坐巴士去這個賭城， 去Atlanta， 賭城不用車費，不用給的是吧？給12元，但給很多東西你，在紐約有餐券，有籌碼，給你去拉吃角子老虎機，給你吃兩餐，坐巴士回來，總之你精的呢，有show看的。 你不要代錢就可以了，有show看你要拿票的，那些人不會給你的，老闆工，花十幾元買張巴士票，走去玩一天，要給你看一天show，大哥只是哄你進去而已，即是跟你賭檔就很簡單的，不怕你精，不怕你呆，最怕你不呆，你來到之後扔低一點就可以了，就這麼簡單。 做這個超級聯繫人，那算不算勾結外國勢力啊？ 外交外交，這個世界始終有人說真話，政府一直堅稱興建解放軍軍用碼頭， 就說是根據1994年中英防衛用地協議， 不過前證監會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定邦就反駁政府， 說這個協議是由中英兩國政府簽訂， 根據1980年生效的維也納條約， 《條約法公約》，港府並沒有責任履行協議，保育團體認為，如果梁定邦的法律觀點成立，將會成為日後提出司法覆核的重要彈藥。曾經做過廉署助理署長和證監會主席，現任中國證監會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首席顧問的資深大律師梁定邦， 早前應保護海港協會要求向城規會遞交意見書，反對將現規劃為休憩用地的中環海濱改為軍事用地。現在梁定邦就走出來說，你的法律觀點錯。誰說？你剛剛說梁定邦說？梁定邦說特區政府法律觀點錯。我以為你說梁定邦說法律觀點錯，真是莫名其妙了。 是莫名其妙的，因為梁定邦是愛國愛港人士，朱鎔基最看得起他的，朱鎔基看起兩個人，一個就叫梁定邦，一個就查死你們， 查死你們就不用說了現在變成糧粉了還想著自己有特首做這些人個個在磨拳擦掌一方面黏著梁振英另外一方面就看梁振英死快一點 很多這些人的行政會裏面還有這個林鄭月娥很多他說老爸教育不要做那麼多不要做官不要做政治不要做特首他早安排他準備做特首的你就相信他說很多人喜歡光宗耀祖父親自己來都不說句真話 有人說真話的除了D100之外 有個好消息 有什麼好消息? 香港解散公營廣播公司 當然不是香港是希臘第二次大戰後一直為國民提供公營廣播希臘廣播公司ERT 所以即時停止廣播 超過2700個員工飯碗不保 幾千人於是聚集在ERT的總部外抗議 國不可無公營廣播 社會各界發起保ERT的抗爭 好事如果這宗新聞改了一點香港特區政府解散香港電台天下太平<笑> 沒有7億都6億 製作了什麼節目出來不知所謂 D100一年用多少錢 如果做一個台 你現在說每個月都要850萬 2400萬 如果做兩個台 3000萬都可以拔到 做4個台 4000萬一定夠 香港政府在給 我們納稅人不是香港政府我和你的給了6億這些大花筒製作了什麼節目出來所以如果看到有一天如果你起床看到新聞說香港特區政府解散香港電台一樣有很多人出來抗議示威遊行有支持香港電台的有香港電台自己有的但問題是你這些大花筒每年厲害用31億 你覺得港台中人看了這段消息之後會不會有反省呢? 我希望今天提出來叫他反省一下 去學一下D100,講真話,行公義號憐憫 那5億6億還花得其所 但你說如果現在這樣的水平就真的撿了他好過了失禮死人 講回史諾登蘋果今天的評論中國五毛愛不起愛不起沒有資格去愛這些英雄南華早報訪問了他接著他也有一些評論就著史諾登我們一起合併聽一聽先 今日《蘋果》的評論是斯諾登是中國五毛愛不起的英雄美國中情局前技術人員愛德華斯諾登是英雄還是叛國者這種爭議不單止在美國出現亦都出現在中國只不過斯諾登能夠獲得西方輿論的支持是因為他不想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記錄的世界是因為他被視為維護公民自由的英雄 但是中国五毛党受呼吁当局保护斯诺登的时候是视他为批判美国式民主、背叛美国的英雄视他为支持中国封杀网络自由的重要证人为什么美国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觉得政府监听可以接受可以说关键就是当局在处理通讯监控、网络监控和公民私隐的平衡问题 其实中国网络监控的防火长城之所以臭名昭著 至少在监控手段、约束机制、监控目标等方面都同美国不同。第一，中国无论怎样遮蔽海外网站亦或搜寻网站，都是为了阻挠民众拿到公开的政治信息，这种妨碍资讯流通自由完全同反恐的公众利益无关。第二，中国的通讯监控、网络监控缺乏了法律和公众制衡的机制，国安、公安等专政的机构甚至主管网络的宣传部门都可以随意窃取网络的资料、上网记录，无需经过法庭批准。而博纳之所以在斯诺登事件上力撑奥巴马，是因为国会早已得到通报，相关的监控得到国会的批准和限制。所以中国网络五毛党无论怎再赞赏斯诺登背叛中情局，怎样再以泥浆战术拖美国落水，都改变不到中国滥用网络监控以侵犯人权、为一党专政服务的事实，亦都砌不出中国继续毫不受制约地滥用网络监控的理论依据。 斯诺登接受南华早报访问，他就讲到希望是由香港人和法会决定他的命运，没有理由怀疑香港的制度，美国政府就会用尽所有的手段令到他消失，他就永远感觉不到安全。可惜美国政府就威吓着香港政府，防止他继续爆料之外，亦会在特区政府了解事情之前已经引导了他回美国了。香港政府就不应该有机会有一个身份去维护美国政府的罪行。我就不是卖国，亦都不是英雄，只不过是一个美国公民而已。事情对我来讲是很艰难，对一个政权讲真话不是没有风险的。而南华早报的社论亦都讲到，美国是欠大家一个交代，中美两国领袖在加州见面的时候，在过去一段日子，美国是非常小心来自大陆的黑客，因为他们会偷取大公司军事机密，但是爆出美国国家安全局是可以随时监视所有人，借口就是防范来自大陆的黑客。可惜这个理由美国政府已经完全没得反击指控了。事实上只有国家安全局才可以做到这么大规模的计划，一切以对抗中国黑客做外衣，美国政府就失去对世界的人一个交代，为什么要有这个计划呢？另外同样是南华早报的专题，标题就是 Eye of the Storm， 内文就讲到美国早在2002年就有这个计划，建立巨大的资料库，储存个人资料，包括电邮、财政记录、病历以及个人的私人网络等等，主要的功能就是监察哪些人会有可疑的行为、不良关系。现在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等等的网页公司充分掌握大家的资料，表面上就说已经保护了私人，其实就是没有做到。例如你用 Google 的时候， Google 就会知道你在哪，用 Gmail 就可以完全知道你电邮给哪个，讲着什么内容。美国政府要做以上的监视，用这么大力气，理由就是为了国家安全。但是事实呢，过去12年因为恐怖袭击而没命的人数，如果和因为是心脏病发、交通意外等做比较，在比例上数目应该是微不足道。斯诺登事件，我们应该问自己，为什么美国政府和这些网络公司可以监察到大家的私隐呢？ 那些网络公司啊，啲资讯公司就话佢哋不知情，有乜可能啊？真系吓，唯威威噶都系。 冇啊！呢个不知情系，系情愿唔知好过知，系人都知道啊！你讲电话又俾人偷听，你上网又俾人哋啊，即系监察住。啊，有咩可能知啊？即系大家都睇唔到嘅嘢。嗱，老实讲，林毓华，你明知道你用个电话，你一用个电话已经放弃咗私隐。 系系。 而家你用嗰啲 credit card， 你每一次去俾钱，人哋可以将你林毓华成个人了解咗，好容易了解一个人嘅而家。啊，一阵翻嚟先讲啦，睇下你平时做乜嘢 啦吓。 D100 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由周曼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美国纽约接受彭博通讯社访问时，再次拒绝评论中情局前职员斯诺登会否被引渡回美国。另外，他在访问中又说，香港的民主可能导致与中国产生冲突。梁振英说，中国有权拒绝任命由香港人选出的行政长官。他说，北京和港人对于哪个是领导香港的最佳人选，有机会存在不同看法，这个是一国两制中需要处理的问题。他又说，占领中环明显是违法，政府会依法处理。身在香港的斯诺登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说，美国政府由09年起已经入侵香港和内地的电脑。斯诺登披露未经核实的文件，表示美国国家安全局在香港的目标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和一些官员、商界人士以及学生。他相信美国国安局在全球进行超过61000次入侵电脑行动，当中数以百计目标是在香港和内地。路透社有份参与的民调显示，约三成受访美国人认为揭露华府监控行为的斯诺登是爱国者，不应该被起诉。大约两成三的人就认为他是叛徒，另外四成六话不知道。调查以网上形式进行，访问了600几名美国人，结果又显示大约四成五受访者认为监控计划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三成七人认为完全无法接受，只有6%的受访者不反对计划。天气方面，位于南海的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同时一道高压脊正逐渐在中国东南部建立。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摩羯集结在东京以南约4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徘徊在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0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嗰个和老街向翻南昌街方向，近呢个责人中心啊，有宗交通意外噶，车辆喺后边嘅窝打路道。咁另外车行到北向翻油麻地方向，近呢个康庄道桥底咧，亦有啊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边啊，都几远噶，学园街嗰边。咁塞紧车各位咧，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啊，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告示打道过海，咁啊虽然管道内嘅坏巴士已经清理好啦，但系繁忙时间，同埋有待消化啦，啲龙尾啊排翻到呢个新政府总部大楼嗰边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城市花园，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继续车多，继续要间封。西区方面嘅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中山纪念公园，咁影响到西隧向中环咧出口位车多，差唔多排翻去管内噶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就骏发花园噶。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啊。啊，讲开嗰只689，我谂起嗰个加士香港啊。其中一个政策啊真系抵闹嘅，系咩咧？就系话安排啊300名14岁或者以上嘅青少年咧，迟啲放暑假咧就跟住啲救护员出更。即是齐齐坐白车去接 call， 喂大佬啊，跟白车去考察，你真系唔系有冇谂清楚噶？喂，好多私隐问题噶吓，小弟以前做过警察知道啦，一上白车即时要问佢嗰个事主吓，攞身份证啊，如果事主唔清醒啊，问佢嘅家人吓，噏埋呢个地址、电话，全部咁样讲出嚟，喂，你坐喺隔篱咪乜都听鬼晒啦，系嘛？仲有，如果啲恐怖嘅 case 吓，跳楼自杀啊、伤人啊、血肉模糊嗰啲啊，喂，人哋14岁青少年接唔接受到又成问题啊。仲有，嗰个白车好鬼窄噶吓，搬咗张床上去上面，根本就得两个位，佢啲白车人跟住坐啦，系嘛？咁啊，仲有佢家属咧，边度够招呼你咧，大佬，你阻住人哋腾手腾脚啦，真系冇谂清楚噶，真系啊，啲人都唔知点谂噶。啊，仲有啊，琴日都有听众啊，有啲人留言质疑过，喂，如果一上白车啊，遇到大肚婆生仔， 咩都俾你睇晒，系咪真系傻咧？真系吓、啊，大班哥，早晨。 我问你啊，你知唔知有个人工海滩喺边度啊？ 人工海滩诶，唔知咩乜鬼啊嘛， 龙尾啊嘛， 大埔啊嘛。 你知唔知琴日民建联咧？ 系 冇人贱得过民建联噶啦。 点样我有 嗱？好多人都冇睇到呢单新闻、就知道阿长毛写文联咧就去请愿抗议示威啊，就即系醒啲种俾阿林郑月娥。你知唔知点解俾种佢啊？ 话佢 贱种啊嘛， 我以为话叶种啊，贱种 话乜都得啦。但系同时咧，民建联都搵人去现场示威抗议噶。要政府盡快搞好个人造沙滩啊！ 盡快起， 你话呢个民建联系咪与民为敌咧？呢就叫民建联啦。 系 啊，嗰啲总应该咧，阿长毛咧留翻几只送俾嗰班人。 送俾佢哋。 喂，你有冇听过民建联嘅请愿？ 系要求 啊，要求咩咧？ 政府盡快， 盡快搞掂我个人造沙滩 啊！一个好好嘅礼义廉嘅党啊，唉，就系、是、欠缺呢个痴无耻啊！系啦，咪揸紧车，诶，点啊，大斌哥， 继续讲埋，我再先同你讲。 冇，好无耻啊，冇冇嘢讲啦，讲晒啦。 我想问你，知唔知风波喺茶杯主持系边个？ 风波头先有听啊，就系、是、呢个主持林伯啊嘛，林毓华。 咁有个听众咧就投诉， 点样啊？ 多谢佢啦，佢话我不负责任， 我 工作态度唔好，唔知我几时主持节目。咁啊通， 唔系大班哥讲笑嘅，即系听嘅。逢星期一、二、三、四啊嘛， 系啊，咁啊礼拜五、 礼拜六通常系小班哥啦，琴日就礼拜三，咁啱就系公众假期。 哦，咁要加埋嗰句公众假期。 你以后可唔可以继续？你可唔可以讲帮我讲清楚啲？交代清楚。 逢星期一至四，郑大班风波雷的茶杯（括弧）。公众假期除外 啊，啱啦， 系啱，订录低佢啊，系好啦好啦，好揸紧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免疫力差了，很容易受情绪影响你的身体呢？气功的放松入静怎样有助强健身心，抵抗病痛，心境平和对健康又有几重要？元气治疗学会的梁宝恒师傅为你讲解气功养生保健之道，还有松静运元气功助你迈向健康。想认识多些气功知识，请致电元气治疗学会 25668038 25668038 查询。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眼 睇过。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你嘅视力突然之间出现问题，点算好呢？留意星期一中午十二点，开心快活人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子欣医生同你一一讲解。 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 喂，食麻辣 show。刘蓝光、梁家权 ，Vancouver Island 咧就系俾你诶租啲船出海啊钓鱼，好多游客钓鱼嘅地方嘅，佢、就系用呢啲咁嘅蓝色嘅啤金笼咧，就摆啲咁嘅鸡头、鸡骨咧、鸡肉落去咧， 佢就自己躝入去啦， 自己躝入去噶，呢只蟹全部就咁大只，你得成大 两只手。所以咧，人为财死，鸟为智亡，蟹为鸡头而入笼。 哎呀，咁啊，如下节目主持人为啲肿而喺度，即系脚都肿埋。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四点半 ，D 一百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嘅话咧，系不可能不犯法。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of making their views known. The internet is not filtered her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actually independent in relation to a lot of other leading Western governments. 近呢半年裏面咧，收到即係冇正式的統計嘅，但係咧每個月咧都接到一至到兩個個案咧，係即係因為啲交友嘅程式啦，或者係即係咁樣去上網諗住去揾份工咁樣啊，咁樣而即係出咗事。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监制黄德全、周柏， 主持人林毓华 啊 ，and 客席主持即兼职主持郑京翰，有乜俾人闹嘅大佬？啊，十二个钟头前啊，涂谨申咧就因为我哋 D 一百嘅自己友咧对住佢穷追猛打。啊！走上去 Facebook 嗰度洗版，咁於是乎咧，喺12個鐘頭前咧，佢就發表咗一個啊，即係喺佢個人網頁嗰度咧，發表咗個通告。通告係咁寫嘅：，喂，上星期支聯會喺旺角舉行李旺陽悼念會，一位參加者陳先生喺附近被四個兇徒襲擊，以致頭破血流，並且需要連針啊！个廉针咧，佢写错咗个廉针啊，廉洁个廉啊，唔系啊，系啊，廉咩啊，廉洁个廉啦，系咯，写咗唔系廉缝个廉啊。 你写廉针系嘛？ 系写廉针， 紧要啦，网上都好多白字嘅系吓。 图之夭夭，近年呢类与不同政见有关嘅暴力行为越嚟越多，亦越嚟越严重，伤及肢体，需要受到严厉嘅谴责。警方应该全力展开调查，务求在最短时间里面缉拿凶徒，绳之于法，阻吓类似暴力行为扩散开去。喂，大佬，呢一年口旺的。昨晚我在 D100 电台节目里面表示这一类咁嘅暴力行为很严重，警方应该积极调查，我会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里面跟进。接受访问之后呢，即是接受了小班 D100 访问之后呢，佢即刻咧打电话俾警方高层，要求警方高度关注同埋尽快缉凶，事件一定不可不了了之，啊，不可不了了之。喂，大佬，啲咩中文嚟嘅真系？唉，唔紧要啦，喺呢度我呼吁任何人士，如果对呢啲凶徒有任何资料，尽快与警方联络，协助警方尽快缉凶。阻止政治暴力行为蔓延，保障市民人身安全。涂谨申，喂，佢真系不知所谓。如果唔系小班穷追猛打，日日系咁缠住佢咧，啊，日日闹佢咧，啊，再加埋我哋呢 D 一百自己有一呼百应咧，你估佢会唔会出一个咁嘅通告咧？喂，呢个系迟来嘅通告。第二样嘢仲有，佢冇谴责警方。嗱，呢个又系错嘅。啊，你根本应该谴责警方。敷衍失责啊，唔去理呢单嘢。第二样嘢，你话俾 D 一百访问嘅时候咧，表示咗啊呢一类暴力行为好严重嘅，警方应该积极调查嘅。而佢又会喺保安事务委员会里边跟进嘅。嗱，佢话佢俾我哋访问过啊嘛，咁我哋咪听翻佢访问乜嘢啊？我未听过啊，林毓华你喺在场啊嘛？ 寻日我哋有同佢倾过嘅。 你有同佢听过噶嘛？ 啊，唔系同个人经过啫，同因为佢系早一日咧，系阿吴志森同小班一齐同佢通电话。咁啊，小班寻日嘅意见就话咧，佢喺个电话访问入边咧，都系爱理不理嘅佢。 啊，我哋而家听下究竟系唔系啦？唉，睇下佢嗰个面皮几有几厚啦。但系 CY 面皮厚，因为佢面皮厚啦。 即系觉得警方都系好似唔系好 奶奶闲咁样，唔系好积极咁样。 点样评论啊？我只能够讲就佢系唔啱咯。咁就但系你问我，即系如果你话即系佢可能佢就当系一单普通嘅袭击案咯。 咁警方点解到呢一刻都唔会揾啊？即系呢个青年关爱协会啲人协助调查咧？喂，呢居然系一件政治嘅暴力事件嚟喎，可能系咪？你觉得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是不是应该跟呢？涂谨申， 同埋点样跟呢？ 我先讲话你话要去搜证咧，就要啦。 系啊， 但系你记住，你就咁揾嗰个人，然后问佢系唔系咧，我都系最后尾个步嚟嘅。即系你 点样最后尾一步啊？我唔 系拥有其他证据啦，咁你都觉得系佢啦。咁其实你系俾个机会佢可以说服你系或者唔系，嗰个机会大咗细咗咁解嘅啫。即系你唔会系去 fishing， 即系。应该都有可能是他咁问啊，喂，系咪你啊？咁你咁讲就冇意，你咁问佢冇意思噶嘛？ 真系原来佢系个人嘅私人恩怨，佢啱啱先同嗰班关爱协会嗰班人嗌完交，礼手行个转弯就俾人揼到咁， 我真的覺得是八九成的，所以我跟你真的有些不同咯。 不是，不要緊啦， 啊，我想說服你嘛，大佬。是。 不過即係我覺得警方係要追查，因為呢個呢只要有，我舉個例啦，有三四成係有可能同呢個有關，我覺得都係好嚴重囉。即係我覺得個嚴重程度係我同你冇分別㗎。不過你喺嗰個事實嘅推論，你認為係九成係啦，咁但我就覺得唔關事，就算係三四成係呢都要肯定要強烈啲。 阿陶錦新，喺街頭一個人俾人打都唔應該咁嘅態度啦，無論係咪政治暴力係咪？ 係 咪？大家喺度指控呢個關愛協會，如果唔係佢就還佢個公道啦，即係 真 係啫，係咪啊？係咪應該咁咧？ 啱，冇錯。 咯， 呢條友俾阿小班係咁追住嚟打，佢啲死人咧都唔肯啊！啊，承認一樣嘢，呢單嘢咧係同政治有關嘅，仲係話啊，你就話九成啫，我就話三成。喂，讲多句都废话，三成咁咪点啫？啊，三成都有30%机会，就算完全同政治无关，好似吴志森咁讲，一个普通人喺街俾人剥湿咗个头，啊，喂，呢、這个市民俾人龚如心已故啊，龚如心个外甥俾人剥湿个头，系冇分别噶，你唔可以因为嗰条友啊管理紧佢嘅白爷。管理緊1000亿嘅啊所谓慈善基金，一啲都唔慈善嘅，慈善基金冇慈善啊，呢个世界就菠萝包冇菠萝。喂，大佬啊，咁你就有所分别㗎嘛，仲要上到法庭，仲要想呢唔保护佢嘅身份叫 X 先生，喂啲笑话人啊，你涂谨申仲喺度咦我我嗱，好多听众呢其实喺 Facebook 呢包括打电话去俾啊小班嘅节目呢就话啊最衰都系大班㗎啦，叫我哋选民主党。啊，咁我承认责任嘅。我点解当时叫大家选民主党咧？睇大局嘅，大局就系话我哋一定要有关键少数喺立法会里边，咁啊先至可以喺一啲譬如政制改革啊嗰度咧啊攞到嗰个绝对嘅否决权。但系而家我睇翻转头，对唔住啦，我又认错，真系要下一次选举，如果喺余下呢两年啊。 如果佢唔改善啊， 喂！如果呢班人唔改善啊，我话俾你，我一定叫人唔好选民主党。你唔使谂啊，谂都唔使谂。仲有一样嘢啊，你何俊仁曾经讲过，因为攞咗个超级议席，如果你辞职咧，讲起何俊仁 个作用大噶，真系如果辞职，真系 你就启动一个公投啊。咁你就唔需要，或者甚至乎系咪仲需要占领中环呢咁讲， 但你都讲啦，佢错过咗机会啦，真系吓。 唔系啊，而家都可以随时去辞职噶。 喺佢哋弹劾啊打算啊弹劾啊，或者系将佢系撤嗰个职位嘅嗰个议会员嘅位置嘅时候，就系阿黄毓民啊陈伟业嘅时候，真系我觉得佢应该全力去撑佢先系啊嘛。 嗱，呢个陶谨申咧就不知所谓嘅，成日扮客观。 嗯。 啊！扮自己系政坛，当自己系警务处长，当自己系助理警务处长，成日咧就 唔系保安，唔系保安局长啊！ 保安局长上身，成日要扮客观讲官话。喂，你系反对党嚟噶啦，反对派嚟噶，你唔使维护政府嘅，一就一，二就二。喂，有条友喺旺角出席完一个啊公民即系、就是、表达意见嘅聚会之后，俾人剥湿个头啊，就咁简单啦。咁你就一定政府一定要去查嘅，我哋唔需要帮警方去谂啊，究竟呢单嘢嘅动机系咩咧？就揸人钱，就算呢条友做咗咩坏事，俾人剥湿个头都系唔啱，任何用暴力去对待一啲人咧，都系要将佢绳之于法噶嘛，警方都系要出缉拿凶手噶嘛， 系。大班，我而家揸一份呢个系报纸，我几乎唔相信呢份系爱国报纸。呢份叫文汇报啫 ，A5 版嘅标题叫做重要新闻版。咁喺个右下角有段咁样嘅消息嘅，佢又话咧，监控丑闻大揭1984大卖。监控丑闻曝光后咧，英国作家奥威尔嘅系名著1984喺网上书店亚马逊咧旋即现抢购潮。咁咧就系根据一个网上零售商嘅统计咧，呢本书嘅百周年纪念版咧，喺短短24个钟头之内咧，销售系飙升70倍噶。 咁啊，精装版亦都增加咗三倍。佢话1984咧系讲述一个假想极权主义嘅社会，政府时刻咧就监控呢个国民，以钳制佢哋嘅思想，确保人人咧效忠领袖。其中最著名嘅句说话就系、是：老大正在监视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咁出奇。 喂，咁系咪爱国不张，报章不爱国咧？吓， 点解咧？ 喂。呢本书是反共产党、反呢个极权主义噶嘛？啊，咁你啊大煞有介事，咁系咪向呢个系读者推荐呢本书咧？ 个问题就系话咧，好简单嘅啫，即系想断章取义，即系话你哋成日讲人权、讲公义，啊，美国佬，你哋咧就崇拜呢个西方咁样民主，美国佬咪一样咁衰，一样有维稳，一样监视到啊，除咗佢自己国内每一个市民，啊，嗰、个私隐之外，亦都侵犯外国人嘅私隐，侵犯外国政府，嘅资料，咁简单啫嘛，即系佢即系话天下乌鸦一样黑，即系林毓华，你呢啲咁嘅抗中乱港嘅人，啊，成日咧就标榜美国点样好，英国点样好，咪一样咁衰，啊，就咁简单啫。林毓华即系搵人条裙揞自己脚，不过我承认美国佬系衰，系英国佬系衰，全世界啲人都系衰，咁但系并不表示中国人要衰啊嘛， 系咯， 咁就唔简单咩逻辑嚟嘅啫， 做得更衰啊嘛，系咪？ 咁就咁簡單㗎嘛，咁所以一樣嘢呢，我唔係話俾你聽，林毓華，當你使用你嘅信用卡，當你有個電話，當你用電腦，你所有私隱冇晒㗎，完全冇晒㗎，因為你每日林毓華你嘅生活習慣佢可以知道，因為你鍾意買啲乜嘢嘅，譬如你如果逢禮拜五，你都去 supermarket 呢，佢都可以知嘅，如果你用 credit card 嘅話，你上个咩网页、通过网页你睇过啲乜嘢，你睇边一类嘅文章睇得最耐，边个网站你去得最多，譬如去淘宝最多嘅啲人咪购物狂囉，由朝到晚上淘宝嘅，一系你就做生意，一系你就购物狂。啊、OK， 佢买手嚟嘅，仲要拣货。 逢禮拜一至禮拜五呢，你就应该晏昼返工嘅。但逢禮拜到禮拜五都见到你晏昼三点钟呢，就喺呢个文化个 coffee shop 出现㗎啦。咁你咪吞泼啦，諗咗下。 咁就睇佢工作性质。 一系 呢 就去捉。 你记得当年我喺香港电台任职嘅时候，有人投诉我工作就话，一就听你讲电话，二就喺餐厅度倾嘢，三呢就失踪咗。咁我话对唔住，呢三个都系我工作嚟嘅。 啊！即系你明唔明啊？你所有嘅私隐咧，其实你已经系放弃咗噶啦。咁你估如果有人认为呢单系新闻，美国佬唔系监视住每一个人咧，除咗美国人之外咧，你系真系咧？ 咪今次搞牵连大波就系好多欧洲国家人就怒气就喂大佬，你监视埋我啲子民嘅吓私隐 咧？你又信啊？阿林妹话你又信。喂，你真系幼稚喎！ 佢哋有份做， 系啊，佢有份做啊！而家出嚟倒翻转头拆喊捉贼啊！可能佢叫美国佬喂顺便啊，唔该啊，可能有份夹钱噶，OK， 任佢睇啊！你唔使理噶啦，你帮咩英国佬而家咪第一时间喂呢条友都有提到英国噶， 系 啊，咁所以第一时间同美国佬划清界线啊！而家喺歐洲啊，同美國啲盟友、歐美國家、啲歐洲嗰啲西方國家，而家真係問美國佬，問翻自己政府啊，你有冇叫美國佬，有冇同美國佬同流合污？你有冇配合美國佬監視我哋境內，即係我哋本國國民？喂，而家有排搞嘅。 答案係冇自期咯， 冇自期啊，咁你啱啊，唉，所以我咪話喂。其实大惊小怪，不过个人嘅地方咧，就因为咧， 走到嚟香港， 走嚟香港，咁引起轩然大波。咁而家问题就考验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同埋中国政府，点样处理呢件事？呢件事涉及外交，一定唔系呢个梁振英嘅层次去处理嘅。所以当啲记者就访问梁振英，叫就住呢样嘢发言，系强人所难嘅。你问佢系多余噶，佢一定话冇嘢讲噶，但佢又唔会话冇嘢讲。嗱，佢讲嘢好叻噶，即系我中意发现有系好鬼叻嘅讲嘢。佢又要俾你觉得佢有份处理嘅，即系话我唔会评论呢样嘢，不过就我亦都唔可以讲，唔可以讲嘅意思即系话其实有嘅，我都唔讲得。嗱，你认咗佢啦， 好出奇啊，我嚟到美国冇人搵我讲呢单嘢咪仲好。你搵我讲先出奇。关我咩事啊，内国啊呢啲外交嘅嘢。第二样嘢仲有样嘢，如果要讲嘢呢，识讲嘢呢，又唔车大炮嘅呢，讲真话呢，咁直到目前为止呢条友仲未向我哋提出任何啊政治庇护嘅申请。而美国嗰方面亦都未有提出过啊遣返嘅正式要求，咁所以呢件事呢我就冇可以评论嘅，因为呢个系 premature 嘅，系过言之尚早，咁咪讲完咯，使乜讲咁多废话啫？我哋又有个制度啊，有法律啦，我又唔会讲个案，唔讲个案你又讲， 跟住又话我又唔讲得，佢系个个别个案件啦， 唔可以讲个案咯，佢就话唔可以讲个案咯，跟住就话我又唔讲得。唔讲得嘅意思，你知唔知呢条友咧死人都认威嘅？佢意思就系话有啊，不过我唔讲得嘅。 又话咧，就美方咧，如果有否寻求特区政府协助咧，佢话重申不能够披露，也不会评论。喂， 咪即系话有咯，佢即系想话 外交都唔系你嘅，咁咪想乜同你讲啫？吓，阿爷话俾你听， 唔系啊，佢想话俾人听佢好威啊！美国佬又揾佢讲呢单嘢啊！就咁简单，咁条友 你见过咩人啫？系嘛， 死人都认叻嘅，你照下镜啦。难听讲，如果冇镜，搵滩水照下啦。冇滩水，大家都明我点样制造出嚟啦。唉，嗱，呢、這个咁嘅梁振英咧，就几时翻嚟嘅？其实 好似今日翻噶啦， 今日翻啊， 系啊，今日翻噶吓。 唉， 点啊？你又想去接佢机啊？ 如果翻唔到，系咪会好啲？ 翻唔到 嗱，呢个苏泽光咧喺演讲嘅时候咧就话 系， 香港好幸运啊， 幸运 好够运啊！我哋有个梁振英， 我以为佢讲反话， 跟住佢系讲反话噶，即系督爆老友记冇所谓。跟住就话咧，佢同阿奥巴马一样，做咗领袖之后咧，多咗白头发啊！喂，人哋阿黑仔神咩啊？神采飞扬，你睇到梁振英嗰个咁嘅衰样，你谂下嗰老人班出晒吓、喂，根本成个人咧，好似人咩行尸走肉咁喂，香港有佢真系好唔够运啊 ，lucky， 香港真系好唔 lucky 啊！有呢个梁振英，不过你都知啦，即系苏泽哥系第三次讲话先讲呢样嘢嘅，第一次就话。占领中环冇问题啊！ 碎料啊，系 啊！占领中环即系突显咗香港仍然有市民表达言论自由嘅自由，尊重言论自由，美国银行家对呢啲嘢睇法唔会大惊小怪噶，呢、這个啊， 嗰啲评级公司都话，冇乜所谓吓， 占领华尔街都冇事啊，咁占领中环有咩问题咧？咁嗱，讲完之后咧。就突然间被人逼佢出个书面声明，书面声明讲咩呢？就话表达意见嘅自由我哋尊重，但系都要守法嘅咁。唔够，有人认为唔够。嗱，你一去演讲，你自己搞掂佢啦。我唔理你。食粥食饭睇你啦，睇你自己啦。你食粥食饭睇你自己啦。咁佢先至讲话 ，lucky 香港有梁振英。佢先至将阿梁振英咧拉埋落去个黑仔总统啊，黑呢个奥巴马嗰度。喂，你话你咪睇到呢个言不由衷。第一次讲真话，第二次咧有难言之隐，第三次咧就讲笑话，天大嘅笑话。第二个咧就言不由衷，被逼讲嘅。OK， 咁你咪知道几时系？咁我任你选择啦。你选择苏泽光嘅第一个版本啦，因为第二个版本啦。因为第三个版本呢究竟我哋香港系唔系真系好够运出咗个梁振英呢咁我哋嘅电话呢就183113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讲下我哋有几咁够运。另外如果大家唔上网听收音机嘅呢听我呢个 D100 嘅呢即系唔系收音机我成日挂收音机。你哋唔上网嘅呢听唔到我哋通过。 互网都可以听到嘅互网电话。 进行。视像广播呢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1100呢通过呢个固网电话呢可以收听到呢通嗰啲咁嘅美妙嘅声音嘅。 哇多谢晒两位啊你哋把声音都唔错㗎喎 你真係当真 唔係真嘅咩你讲真话㗎嘛大班係。 讲真话是你讲的嘛。你应该说不是啩咁样嘛一早。 哎刚才我说你两把都未瞄声音呢 即是说你是咯你咪仲能整一样咯。哦这个叫语言艺术咯。 哦明白明白。我都讲真话的放心吓。 我哋把声音是不是很美妙啊 我自认都是的是 的。恭喜你啊。 多谢唔该晒手足随时你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9:30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况是啦又要讲真话的时候到哪这分钟提醒大家早前呢这个差不多北向油麻地方向近这个康庄道桥底的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龙尾有待消化架排返后面的模糊街塞紧车各位呢麻烦尽量忍让多一阵唔该下。好港岛区唔告示打到过呢话车龙依然都是长架是啊之前呢因为有坏巴士里面虽然搞掂咗啦龙尾有待消化啦排返去税务大楼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依然枕住喺城市花园。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呢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呢就无需要间封的。西区方面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龙尾呢个上环消防局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就女童军总会，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啊排翻到果栏，咁住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一阵咪车到噶吓，乜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咧。唉讲返嗰宗前 CIA 嘅 case 滞留喺香港啊讲述到美国嗰啲防恐啊又或者什么 case, 点样揾料法呢喂其实真係唔出奇㗎大家有冇记得当年一套电影啊七宗罪係啦不比特同埋摩根费曼呢个老差骨啊去攞料攞啲咩料呢就係、是、问嗰啲有关政府部门编一份 list 啊唉其实话说呢就话嗰陣时嗰笪地方啊唉逢系你借嗰啲制造炸弹嘅书本啊又或者啲连环凶案嘅 case 嘅书呢啊啊全部嗰份啲事呢有晒记录啊我嚟做咩呢唉、哎、可能㗎嘛你成日借啲咁嘅炸弹书啊唉、哎、年年都借十几本㗎哇相当有可疑呢、這个可能比一个 target 都唔定啊香港有冇呢唉、哎、真係唔知亦都唔敢讲啦啊好啦咁现时嘅温度几多呢就25度啊相对湿度係87%空气污染指数一般监测站呢就15至50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路边监测站呢就45至90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稍后呢骤雨增多。最高气温呢大约27度吹个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呢雨势就较大㗎吓出门口记得带返把遮啦。好啦 下班。你有冇听到啊通呢有个语病啊。 咦咩语病 佢喺9:30入嚟报告呢个交通之后佢话而家呢就讲真话时候。喔、哦。咁即係九点半之前啊其他做行为都唔系讲真话㗎。啊你返去检讨下听清楚下。 OK,OK, 唔使驚听住我哋由开台到而家都系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㗎嘛。唉唔使解释㗎得㗎啦知㗎啦。点啊大班哥你系咪 预先训练定啊阿林伯啊当你放假或者咩呢林伯即我即我搵住我搵手掌多住 咁咪系你嗰个。 唔系唔系讲真话。啊唔讲呢啲啊。好啦好啦揸个车位升紧机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还声于民 我是 D100 的周鹏讲到我老豆他就说人要多读历史大陆欧洲美国乜都要睇啲他又会同我做下口述历史讲下他当年喺大陆嘅生活睇得越多知得越多就会知道依家乜嘢人讲緊大话唔识历史咪好似689咁囉唔识讲真话只係识得讲大话 D100 祝各位父亲讲真话行公义后怜悯 所以父亲节做老豆嘅就要以身作则祝各位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奇闻 民遁甲。 古人呢秋天才斩首的，因为秋天的五行就属金，金为缺，就是决定个缺，就是要斩你了，会受报，就是不会变成做冤魂呢，去搞返转头，皇帝都怕呢啲㗎嘛。 推出五门斩首， 左青龙右白虎啦，就唔会响真係皇帝门口度洒血嘅。推出去边度呢，就係响五门再出去出面呢，就响嗰个菜市口嗰度斩嘅。 星期六下午一点到四点，蒋康文博士、陈海琪 D 一百奇闻遁甲， 全部系有得解噶。 D 一百个人防疫小贴士，大家要注意均衡饮食，多做运动，有足够休息，减轻压力同埋避免吸烟，以增强身体嘅抵抗力。D 一百提提你，做好个人防疫，保卫家人、朋友，香港社会更积极。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占领中环一旦发生的话呢，是不可能不犯法。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have a long tradition of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of making their views known. The internet is not filtered here. And I believe that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s actually independent, in relation to a lot of other leading Western governments. 近呢半年裏面咧，收到即係冇正式嘅統計嘅，但係咧每個月咧都接到一至到兩個個案咧，係即係因為啲交友嘅程式啦，或者係即係咁樣去上網，諗住去揾份工咁樣啊，咁樣而即係出咗事。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旭華。监制黄德全、周鹏。 9:37，大家听紧嘅系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我哋嘅电话系18311138。除咗互联网上边听我哋呢个节目或者环球啊视像广播之外咧，亦都可以打呢个电话18311100咧，啊用固网电话收听嘅嗱。今日《东方日报》的功夫茶讲咩咧？林旭华，救护车英文是乜啊？教英文嚟噶，睇读睇功夫茶，学英文啊，就是 ambulance。不过国内同胞咧有一个更加抵死嘅英文名称咧，叫做啊，你不能死啊！啊，顾名思义，坐上咗或者瞓上救护车嘅用家咧，最殷切嘅愿望咧。就是不能够就此死去， 就企翻起身。 既然不可以死了，咁救护车的神圣任务咧，就是救死扶伤啦。咁啊，仲要在10万火急争分夺秒嗰只，否则错过咗咧，同死神拔河啊，即系扯大缆啊嘅黄金机会咧，伤者随时咧会变死者。功夫茶想讲嘅就係、是、啊你唔死得呢就唔应该係一套啊剥花生睇好戏嘅表演节目。冇理由安排啲九唔搭八嘅观众作为座上客咁讲。唔该你继续讲落去諗咗。 咁佢呢又咁样讲㗎消防署救护员呢係嘅係总干事屈其安呢是咁讲嘅，佢话救护工作呢千变万化，有可能面对恐怖嘅场面。以往呢曾经有随车观察嘅人呢晕倒，係令到呢係啲救护员要救多救一个人。屈其安呢嘅意思係话呢消防署推出嘅计划令到青年人呢係多认识救护服务係好构想。不过佢质疑呀是否需要实地观察前线工作，希望署方呢就优化计划。 如果大家不是很明白屈先生这位老屈呢，他以前就是救护员来的，退休讲的什么东东呢，不如回顾一下消防处的伟大构思啦。 他为了响应特区政府的加时香港运动，消防处就筹办救护先锋随车观察计划，邀请13个青少年制服团体的14岁或以上的会员参加，名额还有300个那么多，林毓华大我了。在8月19号至9月1号期间，在13间救护站每人跟一架救护车，朝九晚五观察一日。消防处话，希望参加的呢拓阔个视野，了解救护工作同埋慎用呢个救护车嘅服务。简单咁讲呢，消防处安排班细路哥做跟车仔，全程直击救护过程。 唉，讲都冇呀真係。咁佢又係下面又继续讲㗎，只不过呢问题係呀，救护过程可能係血肉横飞，可能是危机重重，可能是儿童不宜，更加可能是侵犯私隐。举个例啊，如果大吉利是财爷曾俊华再一次心脏病发呢，就必须叫白车紧急送院。你估胡苏贞愿不愿意有一个三唔识色的小朋友全程及到佢实一实欸咁啊。 呢度又唔系几好嘅，大吉利是崩口人忌崩口碗。他是通过波仔的， 是是， 你现在又说他呢，如果心脏病发还要 call 白车那么大镬呢，就真是大吉利是。不过你得那是曾俊华因为林毓华因为陈大文 啊， 没人想有个三五识七的人呢啊，即是在个十字车上 除了那些救他抢救他的人，除了那些 人他完全没有关系的旁边学在这里。14岁以上的青少年绝大部分都是乳臭未干的中学鸡，他们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又未见过血淋淋的大场面，没办法提供助力之余，更有机会成为妨碍救援的阻力。实地观察前线工作，随时搞出一个大头佛，即是说没有因为恐怖场面而吓到晕倒，即使没有只是占据了白车上面一个座位已经投行了，家属又未必可以陪伤者上车送院了，因为霸了人个位嘛。 是啊是啊。咁消防处救护员主席呢陈士奇同样质疑呢一个随车观察计划。佢话救护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接载嘅病人患有高传染性嘅疾病呢，跟车嘅青少年都有可能呢受到感染㗎。 所以话斋官老爷一旦奉迎上衣，咁呢个上衣系边个啊？ 呢个上衣咪就是林郑啦，系嘛？ 林振英啊，加士康讲佢搞出嚟嘅，一阵先讲啲内幕俾你听下啦。 好啊， 佢随时玩残嘅下属，如果唔系消防处高层为咗擦鞋而推出一个中学鸡跟车构思，前线人员都唔会吓到傻咗啦。功夫茶如果是救护人员呢，一定会提出反建议，不如容许小朋友做消防处处长啊，好过啊做跟车仔。 系 其实不宜咧跟翻呢、這个 喂系啲商界系有一日系有啲咁嘅工作，话请啲学生去做佢一日嘅贴身嘅系随员吓，睇佢一日嘅工作系点样。 嗰啲 mentor program 啊嘛， 系咯系咯系咯吓。 咁你不宜叫佢跟阿梁振英，睇下点样车大炮。 咁又唔好喎，咁就真系教坏细路啊，大伯。 唔系啊，话明咩咧系，睇下佢点车大炮啊。 哦。 唔系净系念口话， 唔系啦，我觉得应该嚟班大班又好，点样讲真话嘛，真系啊！ 咁啊嚟我哋 D 一百，我随时欢迎噶，咁啊又唔会阻住我哋做嘢嘅。 系系， 不过讲翻呢个加士康港计划啦，其实就系呢个黄伟纶啊，呢个新闻处处长 系 就谂到条屎桥出嚟，就当年其实好多人咧都批评话呢个起闹咧系失败嘅。佢就好学唔学，佢谂住就学起闹，叫啲高官咧就落场，去即系去呢个即系出街 啊， 唔好匿埋喺冷气房嗰度， 落区 落区嗰度访问，依家咪胎死腹中咯，夭折咯，咪林郑嗰啲去咗一次之后，而家仲有冇见佢去啊？佢知道冇用啊嘛，佢哋冇大镬啊嘛，唔系未试过啦，宣传之后 本身成个构想系出现咗一个问题啫，佢系将啲现有嘅节目咧就摆咗落去就当咗系，咁啊唔掂咯，即系。即是交差， 这个咁嘅黄伟纶一个咩人呢，一个不知所谓嘅人。但係有样嘢好过瘾喎，佢专走去氹嗰啲喺传媒里面嗰啲女记者女评论员㗎喎， 很受歡迎的、這個人高大威猛的、 專門去哄他的動作、這個動詞哄是怎樣 哄的、 怎樣哄法、 就去、即總之用這個美男計啦、很多那些這樣的中女呢就啱晒㗎喇，喺我哋報界裏，喺個傳媒界裏面啊，譬如嗰啲專寫評論文章嗰啲啊，我哋其中一張友好報紙呢有個咩人 㗎， 所以就好捧阿黃慧倫場㗎，所以放出料俾佢都掂 㗎，包括中咗招嗰啲， 蘋果中招嗰條料分分鐘都係黃慧倫，都係唔知係咪係咪寫嗰個女人嚟㗎呀。嗱，而家我哋電話旁邊呢就揾到呢、這個码头管理公司 Worldwide Cruise Terminal 的董事总经理班志荣，他就是老外来的，可能不懂讲这个广东话的， 我们可以 广东话 OK 更加好。 早晨， 是早晨， 早晨，你是班志荣？ 是，我是。 你英文名是什 么？我叫 Jeff Jeff. Last name 呢？Bent, B-E-N-T。 哦，所以姓 Bent， 所以叫班志荣啊。喂，早晨啊，多谢你啊。我哋想问下，点解琴日搞到乱晒路，啲的士入唔到去咧？ 或者唔够的士？ 因为有两个版本嘅，一个版本咧就话你哋间公司咧管理公司唔俾的士入，另外一个版本咧就话警方维持交通秩序嘅时候，我咧就唔俾啲的士入。咁边个版本系准确咧 ？OK， 咁我解释一下，而家个大厦仲做紧工程啊。咁因为有唔同嘅单位喺度做紧工程，而家有三个保安公司看住嗰个门啊。咁啱啱好琴晚呢，一般嚟讲系呢个系啱啊，因为仲未对公众开放啊。咁琴晚有其中一间保安公司以为是仲唔俾即时入啊，咁客系大概八点半落船，跟住我哋八点九发现有呢个现象，就即刻通知嗰间保安公司系我哋系要俾啲即时入嚟啊，系冇阻住佢哋做嘢啦，咁之后佢哋就陆陆续续入嚟啊，所以系有咗呢一段时间系一个错误嘅，系 哦，即系有误会，即系就沟通上面出现问题。 但系你哋嘅个管理公司应该有通知佢哋几第一班船几时到噶，应该佢哋知噶，就算。我唔知啦，就算嗰啲係保安人员唔知道，但佢哋呢间保安公司得到呢个合约，佢哋应该睇报纸。你哋一早已经有宣传话寻日就第一班船到香港㗎嘛，佢冇理由唔知道咁样，就係应该有特别安排㗎。 我哋呢係大概两三个月前都已经同好多的士公司开会， 佢 哋解释个地方，跟住大概两个礼拜前，我哋又带好多间的士公司过嚟做个 做个 briefing 实地嘅勘察勘察啦， 你俾佢哋嚟到现场啊，睇下同佢哋倾下啲安排。咁昨日都前日都通知返佢哋啊，就要记住啊，有一游轮嚟拍啊，跟住昨日船过嚟之前都同啲的士台讲返声，有的士嚟，不过就係、因为有啲唔同嘅保安公司，唔係我哋嘅保安公司喺度阻住啊！又我哋先至发现系有第二间我都唔知点解第二间喺嗰度阻住。不过我哋一发现咧，就从嗰间公司讲翻，要俾佢哋入嚟。 阿 Jeff， 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其实你哋之前都有知会啲保安公司嘅，不过咧有其中一间保安公司咧就乌下乌下咁啊，唔俾的士入。咁你有冇警告佢哋啊？ 嗰间公司唔系我哋请， 系边个请噶？ 喺唔同嘅单位啊，系因为个大厦 有咩单位啊， 仲有好多好多工程啊。 哦，即系你工程公司请嘅， 系。 喂，咁如果有船嚟咧，我谂你应该 take over 翻个 control 噶、哦，啊，即系应该由你去管噶、哦。 等个工程员就会简单啲啊。等个工程完咗就唔会有咁多唔同嘅单位喺度。 系、啊，咁我谂你要叫晒啲单位、啊、即系三四大公司拍码头，话到呢做码头噶啦，坐低饮杯茶食个包就嗱、啊，记住啊，以后咧有船入嚟嘅时候咧，大家要合作啊，系咪咁啊？应该讲系咪啊？ 啊，多谢高 班啊，班哥，嗰个码头几时起好啊？几时可以俾公众入去啊？ 呢、這个你最好系问翻建築署啊，佢哋最清楚。 哦，其实你都好尴尬噶，其实你系管个码头，但系样样嘢都唔关你事噶。 琴日警务人员几时入场嘅咧？吓、啊？ 系同你讲翻少少历史啦，吓、啊，你可能记得政府系五年前啊，佢哋想招标揾啲人又设计个楼，又起楼，跟住又运作噶， 但揾唔到人啊嘛， 冚唪落晒标， 系咯。 跟住佢哋另外招标话揾一个人设计啦， 系 咁俾咗 Foster 啦 ，Norman Foster 系啦，系啦，跟住。第二年又找一间是起楼呢，跟住再过一年再找一个管理营运呢，咁、管理营运是我哋，不过大厦是政府嘅、是政府是招标设计同埋起楼。 喂，其实呢间管理公司是私人公司嚟㗎，你中个标去管理嘅就话。 我哋系私人公司，系冇错。 哦，你哋中咗边个管理？哦，咁样，咁而家咧，你哋就好无奈嘅，因为你又去管理嘅业主又唔合作。咁即系我哋应该揾翻政府问下，究竟搞乜鬼啦，系嘛？ 我觉得工程都系要问翻。 我知啊，我哋会揾政府噶啦。你都好似好尴尬咁、管啊有份管做，但系又冇权。喂，其实咁啊，做乜鬼啦？不如唔好理啦。不过咁啊，问下你啊，琴日嗰一船， 我哋都几关心嘅。 琴日嗰一船埋岸有几多？喺边度嚟噶船？ 啊？ 琴日嗰一船喺边度嚟噶？ 啊！呢只船啱喺新加坡出发啦，跟住喺何志明自请，而家喺香港，下一站系冲绳，跟住上海。 再几多人嘅呢架船？ 呢、這个今次有3045个客啊，咁香港会再上24个客，系香港。join 船啦， 计埋船员都有成5000人噶、哦。 唔好意思，听唔清楚。 计埋船员啦，啲 crew 啊，都有成5000人噶啦。 系船员都1300。 系咯，咁啊成5000人噶啦，系咯。啊，咁啊倒车落蟹噶啦，咁就。你知唔知咩叫倒车落蟹啊？ 啊，唔知。 chaotic。 唉，你去你喺街市买落蟹翻嚟，跟住打开个盖，啲蟹走晒出嚟，你就知噶啦。OK， 多谢你 Jeff，thank you very much。OK， 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你， 拜拜。 Jeff 真系好过瘾， 几好啊！如果我哋多啲嘅系公共机构啊、政府部门，好似阿 Jeff 咁样，好乐于去解答问题，第一时间回应我哋嘅查询，几好啊，系嘛？咁啊，搞清楚吓。 边个啊？边个啊？我哋个监制 啊，周鹏。 佢有冇揾到呢个旅游专员嘅？ 唔知吓、 啊，问建筑署咯。嗱、最好啦，佢话建筑署负责工程嘅。问下搞乜鬼？咁你有间管理公司？ 旅游事务专员容伟雄 啊，你有间、有间管理公司。你又唔俾佢做嘢嘅、又管唔到个码头。 系 佢几咁勤力都好，好似林毓华你咁讲，佢揾晒的士局佬，揾晒高啲团体嚟经过晒，实地考察晒 系嘛 吓。咁、你都可以有间保安公司有啲食招咧，就话我唔俾你的士入啊。 唉， 喂。是人都知道那一船埋岸啦。 是啦，冇理由唔知㗎嘛。咁你警方又有冇做嘢呢？ 咁有冇警告呢间管理公司呢？我哋阿周鹏仲叻。佢话可以呢两个政府部门呢，个电话冇人听㗎喎。 冇人听。 啊， 9:54都冇人听。 那个专员叫咩名字啊？林都话。 叫做容伟雄啊。 容伟雄好似有佢手提电话喎， 系嘛？ 打个电话俾佢。 容伟雄吓，咁啊，如果有人见到佢，听众见到佢嘅，有识认到佢嘅，提醒佢话我哋揾紧佢啊吓。 可能而家佢一系就食紧饭， 吓， 唔系食紧早餐， 系 啊，一系就好似以前有个官咁，同一个同女朋友喺 Starbucks 坐紧， 饮紧咖啡， 饮紧咖啡，一啲都唔出奇。 喂，大湾城，今朝早我仲有个问题想问你嘅就系、是。一个就因为第一班嘅系游轮嚟香港就逗留20个钟头，细20个钟头包括系瞓噶嘛吓，咁要咧点？如果你真系喺船上边，你要点样利用呢个空间咧？ 通常系咁嘅， 系、啊、 你未坐过游， 未坐过，所以要请教你嘛，就系、是、 吓。我安排你坐一次啊， 好啊，好啊，好啊， 你俾钱喎、 啊，我要推荐好嘅行程吓、 啊，去欧洲咯， 啊， 系。你通常去朝头早埋我， 系咪？寻日佢系4-5钟埋我啦，野鸭傍晚啊嘛， 4-5钟埋我， 系咯。 咁你唔系即系换一个 8:30啊，8:30先至落 夜晚8:30先落到船， 落到船系 埋我你惊点啊？ 佢话7:30驶入呢、這个呢、這个启德游轮， 7:30 就驶入嚟啦。 咁如果你坐呢班船咧，嗱一般嚟讲啲船咧应该朝头早到岸， 系系系。 嗱如果夜晚8:30到岸，咁梗系你梗系即刻要出去行啦。咁你可以唔喺个船度瞓噶嘛？香港不夜天噶嘛？你去兰桂坊度蒲都得噶嘛？蒲、 哦、 到半夜4:00都得噶嘛？你搞翻个船度瞓一阵咧，嗱，你又8:00埋岸20个钟，咁、即系第日6:00走咯。咁6:00走，你4:00要上翻船噶啦。咁你4:00上船，咁你咪一早起身、又去、又出醒行咯。咁佢船咧又会包一啲旅行团嘅，即系嗰啲。一日游嗰啲咯， 一日游系， 咁所以咁多旅游巴士去嗰度咁解咯， 系 啊，咁随街行咯，冇嘢噶啦。 咁我又奇怪啦，大家都系入去嗰个咁样嘅系码头，即系大巴士入到，即系佢哋恶啲嘅，嗰啲 secure 唔敢喐佢哋， 的士又唔就入边可能你唔识听中文啊，你唔识听阿班讲中文。 你再讲一次， 阿班嗰个阿班， 系 Jeff 啊， 系。 佢话有3间保安公司啊嘛，咁 其中一间唔俾啊嘛， 唔同闸口噶嘛， 唔同闸口。 O K， 咁你有一间就系车唔俾人入咯，可能 系， 唔系净系的士咯，咁可能我又有可能啊，即系我冇喺现场啊，又有可能啱啱得咁啱又咁啱得咁巧，啲的士入的士闸就要行嗰个闸，而有咁啱得咁巧嗰间保安公司就系唔俾人入去嗰间保安公司。 哦，几多巧合喎，真系， 你成日用呢个 Murphy's Law 系。 你识唔识啊？ 即系要出错嘅时就会出错啊嘛！ 会出错啊！ 啊， 呢个班老嘢啊，呢个班哥佢话俾你听啊，倒写罗蟹大佬，冇搵我啊，搵政府得啦。 啊，搵建筑署啊， 搵建筑署好啦，冇搵阿哥啊，佢都几叻噶，佢都啊，即系佢都有备而。 即系全球住得好靓系嘛？ 咁佢好嘅，嗱，我哋要多啲一啲咁嘅机构咧，即系起码佢愿意向公众沟通。啊！佢總之有人問佢，佢理得你 D100好，香港電台好，商台好。啊，總之咧，你打俾佢有問必答。 係 啊， 嗱，起碼咧呢條料咧就喺報紙度真係我見到啦，即係話原來有一間嘅保安公司 啊， 就係阻撓呢個的士入去。 嗱，呢一個咧就一陣間啊 Eric 同阿鄧景輝咧就要當呢個 啊 獨家新聞， 最好揾埋個公司名出嚟。 啊！发新闻 啊！边间先吓啊？咁啊，听你头先听佢阿班先生嘅讲法，就因为咧好多仲有好多工程嘅进行紧，咁可能唔同嘅工程地盘咧，请唔同嘅保安，有好似大班或者有好唔同嘅闸口入去。咁但系明知道吓、啊、要做场大龙凤嘅寻日，哇！又冇龙冇狮，喂！咁你我真唔明啦。咁呢个什么呢、這个系旅游啊？旅游事务专员啊？佢哋嘅辦公室又好，梗係有牽涉到呢個維持秩序嘅警務人員㗎。點解冇好搞清楚呢？ 咁警務人員就在場維持秩序嘅啫， 嚇、啊， 佢就冇嘢。咁你有保安公司負責，冇混亂嘅時候佢就唔理㗎啦嘛。 哦， 如果有混亂嗰時候，佢咪理咯。 即係個場就交俾呢啲咁樣嘅secure管嘅，就唔係佢哋管嘅。喂，當有公眾人士出現嘅時候，有3000多個貴賓嚟嘅時候啊！呢个系警务处工作嚟噶嘛？点可以交俾啲咁样嘅吓、啊、保安公司做呢？我真系唔明啊！真系。 咁你个地盘平时保安公司管嘅，而家仲系个地盘。 咁你而家开放啊嘛？起码要临时开放都好系咪？ 你去做阿班嗰份工啦。哎呀，你咁中意管呢啲嘢？喂，你而家有 secure 嗰个场又唔系 政府是政府的，是不同部门，是属于建筑处的。他一日未起好都是属于建筑处管的。 那么更加应该警务人要介入啦。 那么介入了了，所以如果不是警察来表，那么的士怎么进去呢？ 就是警察不给车入去啊。 是啊，现在你不要看就听这个班讲得了。你都刚刚才讲完林毓华你真的很过瘾的话，我们D100有独家新闻，就是不关警察事咯，是那个保安公司啊。OK， 现在我们是独家新闻。如果你即是说我们这些这料是流的、你真是倒米啊林毓华、又计错数啊。好，今天同样时间再见。不过我礼拜一次回工了。